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2023年嘅5月3日，星期三嘅早上嚟嘅，农历咧就3月14日，出边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嗱空气方面啊好咗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啦，咁啊今日朝头早都见到部分嘅路面咧啊，有少少雨粉喎、哦。早上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噶，咁啊，但系中午嘅时候会唔会冇咧？咁啊唔知道。不过呢排咧啲天气都系，就算落雨都可能系轻轻咁样，渗一渗都唔会影响到我哋嘅。咁啊系嚟紧嘅时间啦。咁啊，天文台都话到，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嗱，下个星期咧先至系会有较多嘅雨水，同埋甚至乎有雷暴嘅。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希望各位听众啊准时出门口啦。咁啊，黐住晨光第一线，无论系考试定系工作嘅朋友咧，都系顺顺利利噶。 晨光 Coffee Time， Coffee Time 咧就仲未出，咁啊应该系晨光每日一格先嘅。今日朝头早咧都好想同咧就大家一齐睇睇咧啊，其实喺人上边啊，我哋好多嘅事情咧都有唔同嘅角度噶、哦。我哋睇好多唔同嘅事情，可能同一样嘅环境，你睇嘅同我睇嘅都系不一样嘅。咁但系唔紧要噶。每一个人咧，当佢哋自己身处于不同嘅立场嘅时候，我哋亦都会知道，原来大家睇嘅事情系唔同嘅。最紧要就系一个人，无论喺乜嘢嘅岗位上边，遇到任何嘅挫折，都会懂得咧，就系企翻起身，真系试下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到睇下一样嘅事情。你可以将自己嘅角度换转人哋嘅角度，设身处地谂一谂。咁啊，当自己遇到逆境嘅时候，就冇咁容易遇到难关噶啦。 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栖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落，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 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 早上的时间，一首的作品来自 Phil 林奕康《高山低谷》。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五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九度啦。而家24度嘅早上，晨光 Coffee Time。早晨啊，各位听众，一齐揭揭报纸啦。啊，這个咧就关于香港工程界嘅，话到咧香港工程咧就人才短缺啊。今日有商会三月份的时间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小学至到初中学生大部分就不打算从事这个工程行业。今日而女生更加高达就七成表示不会考虑。好啦，今日有商会就推出一个叫做女创明天，女呢是女士的女。女创明天的工作计划，咁希望就改变学生对于工程界一啲叫做黑板的印象，提高佢哋嘅兴趣。好，等我睇埋啲内文。如果我系小学生，会唔会报先？先睇睇咧，就系佢哋今次嘅问卷调查，收到咧500份啊，小四至到中三嘅学生嘅回复，有60.5%嘅受访者表示咧，日后唔会从事有关嘅工作噶。咁当然啦，头先话过有70%表示唔会考虑咧就成为工程师嘅女学生啦。咁亦都话到自己嘅数学方面嘅能力咧冇信心啦。50%嘅女学生就因此咧就唔会考虑投身工程界噶。另外咧有20%嘅学生就觉得好似闷咗啲呢份工。16% 咧就觉得每一日咧都要落地盘，真系用一句成语叫做咩啊，汗流浃背啊，所以就唔系好想加入。工程师呢要讲返，其实个范畴都好多㗎喎。不过呢有唔少嘅学生对于工程师都有一个即係可能唔好嘅印象，觉得闷啦。虽然呢就有接近70%嘅学生认为男女呢都适合做工程师。咁但係呢有30%人真係会认为喂男仔先做得㗎。其实我行经好多地方嗰啲工程师呢其实都会见到不乏女士呀。咁当然啦，有60%人咧就会觉得都要好熟悉呢啲嘅科技嘅，50%人就会认为数学嘅成绩咧一定要好，工程师亦都有学生认为工程师咧好忙噶，成日都要 OT， 又要日晒雨淋，都系唔好啦。不过呢度讲翻，工程师咧其实真系包括好多嘅，例如系资讯科技啊。环保啊，以及咧就机电工程师等等噶，嗱反映咧系学生对于其他范畴嘅工程师咧，唔系冇兴趣，系唔系好认识？咁啊，所以咧要谂下计啦，点样可以令到佢哋认识多啲？咁我相信咧，认识多咗佢哋个兴趣咧，相对嚟讲咧都会提高嘅。咁啊，见到商会咧，其实佢哋亦都藉住呢啲嘅活动啦，咁啊邀请咗一啲女工程师入到入去校园嗰度咧，就分享一下，咁啊先至明白，哎哟，原来大家对于工程师嘅工种咧，就真系一知半解啊！净系谂到咧，读书要有数学好叻啦，日晒雨淋啦 ，OT 啦呢啲。 都是比較上負面的印象嚟嘅。咁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嘅。咁所以嗱，而家喺呢個大力推行 STEAM 的教育底下啦，咁提高學生咧對於唔同科學以及工程的興趣。咁希望大家就唔好似盲頭烏蠅咁樣揀科啊，其實都唔係好認清楚嗰一科咧，就唔揀。可能你揀完之後，你會發覺哎呀，自己真係好啱做工程師㗎。呢个作品嚟自 Edgar 江海嘉，如果译咗做中文嘅话意思即系解作水灭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朝头早嘅6:22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成语百科。人呢口齿就非常之重要嘅。信用咧可以令到一个人嘅资产增值嘅、哦。如果你明白当中嘅哲学嘅话咧，相信你而家都会点晒头。睇翻以前嘅故事啦、哦，原来喺秦朝末年嘅时间，大家都记得啦，楚汉相争，项羽同埋刘邦打到轻轻含含咁样，都仲打紧啦。阿刘邦咧就带领住佢嘅军队进占咗咧就系秦朝嘅都城咸阳。刘邦啊，梗系威啦，咁大家都知道，最后咧佢就系胜利者嚟嘅。嗱，项羽虽然咧喺整个过程输咗，不过入边亦都有好多嘅事迹咧系我哋值得去学习噶，包括咧佢嘅谋略啦，佢嘅勇气啦，啊，佢对于部属嘅一种照顾啦，都系我觉得系非常之敬重嘅。不过咧个人为人咧就太过高傲啦。 我成日都会谂喺呢段历史入边，如果佢得到韩信而唔系刘邦嘅话咧，整个嘅历史都有好大嘅机会改写啊！好啦，刘邦进入咗咸阳城之后啦，咁佢就接受咗张良嘅建议，即系佢嘅军师，佢就将一啲贵重嘅物品咧全部封起上嚟，而且咧带军啊翻到去霸上。好啦，离开咸阳城嘅时间。咁啊，刘邦就睇到咸阳城嘅社会咧秩序非常之混乱啦。咁于是乎，当其时佢就同咧好多嘅乡里啊，大家咧就约法三章。佢就话到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咧就一定会系有罪嘅。佢约法三章就好简单，用说话咧就做咗一啲嘅叫做法律出嚟啦，令到当其时嘅人突然之间咧个人心都稳定翻。约系指约定，法系指法律，章系指条目，共同拟定嘅三条嘅法律。咁啊，而家咧好多时都系叫做简单咁样嘅一啲嘅条款啊。目的咧希望大家互相都去到遵守。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好多时都唔系话靠法律，反而系我哋自己私底下嘅约定、约法三章。你今日可唔可以同自己又约法三章呢？同自己约法三章就可以话，我希望今日要做好某一啲嘅事情，做好乜就会有奖励。如果冇做啲乜嘢嘅话咧，我就会得到一啲嘅惩罚。懂得同自己约法三章嘅人，即系佢系一个非常之自律嘅人。恭喜你啊！你今日啊将会满载而归。 偶尔记错我。未别离，情同爱侣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美，如知己如姊妹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 真人，这真人是个真挚如真，但这种真人想无人相似厄运，我无缘之亲，所以却又轻得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呼呼诚心祝福你合衬。 早上的时间，搵嚟呢首嘅作品，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我的亲人》。24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翻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先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转头 Vicky 都翻嚟啦。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访缅甸内比都，与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会面。秦刚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真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国家发展，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中方將會繼續為緬甸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又說，中國支持緬甸和孟加拉改善關係，協商解決相關問題，願意和兩國一起拓展中國、緬甸、孟加拉三國務實合作。敏昂萊又說，敏昂萊就說，緬方讚賞中方在緬甸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歡迎中方發揮更大作用。缅方重视保护在缅甸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愿意和中方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宁。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成员阿德南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绝食87日之后身亡。组织随即向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继星期二清晨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三枚火箭弹之后，下午再发射20多枚火箭弹，造成3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工人。以军表示，下午的袭击之中有2枚火箭弹落入斯代罗特市，造成3人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军方参谋长等安全官员已经就事件开会。以色列急救组织表示，伤者都是外国工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确认其中一名伤者为中国务工人员，他目前情况稳定。英国伦敦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持有利刀并且向白金汉宫投掷散弹枪的弹夹。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上7点左右，警方说被捕男子同时一个可疑的袋。为安全起见，警方已经对这个袋进行引爆，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现场亦都没有开枪的报告，又指暂时看不到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在西敏寺举行，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当日将会乘坐钻禧马车从白金汉宫前往西敏寺。美国编剧工会与代表华特迪士尼及 Netflix 等电影工作室和串流平台的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就分红比例的谈判破裂，在星期二起罢工是15年来首次。拥有超过11000名成员的美国编剧工会从3月起与联盟谈判，但是无法达成共识。工会批评联盟拒绝让步，并且贬低写作专业。联盟就说已经提出全面和慷慨的方案，但是工会部分要求难以落实，包括要求聘用特定数目的编剧。有撰写电视台剧集的编剧说，以往剧集播出或者重播都可以收到大约撰稿费一半的分红， 但是劇集版權授予串流平台之後，只是獲得原本稿費的 5.5% 分紅，更加曾經收過只有幾美元甚至七美仙的分紅支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香港电台历史悠久，好多节目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好像千禧年代呢。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盘点政策，政府领导班子如何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今集的嘉宾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希望可以透过香港一个独特的位置，将我们国家内地的一些艺术工作者和外地外国的大家可以在香港更加多交流，可以做得到。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6:37,Vicky 呢都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9%，咁6:30之后呢咁可以行孖 B 啦。 係啊，冇错啊。今朝早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而家呢仲系五一黄金周啊。 係啊係啊係啊。 内地嘅人呢仲系嚟緊玩緊，今日就系最后一日啦。 係。 咁我睇到报道呢，发现佢哋呢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其实佢哋真系好乐意为咗香港嘅美食，愿意排队。 诶，啱，其实我哋去到韓國啊，日本啊，或者其實內地，比如上海嗰啲，其實好多小食咧。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會想排， 我都願意排 隊 㗎。你試過最長排幾耐先？ 最長啊，其實我最長都係排15分鐘，我諗排到㗎。係啊， 咁你太快啦嘛！我試過去旅行，因為我 嗰啲成個鐘唔得啊，成個鐘嗰啲。 我冇成個鐘嘅九個字啦，都有係啦，九個字排好濃嘅抹茶雪糕。我好乐意，因为一食落去咧，佢唔多牛奶味，佢真系好浓好甘嘅抹茶香味，好中意。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饮茶，咁所以嗰个雪糕咧系我觉得好正嘅。咁而佢哋大家咧，内地嘅同胞啊，佢哋嚟到我哋呢度嘅时候咧，即系佢哋愿意排嘅时间系有几长咧？假设嗰间餐厅10:00开门， 佢哋已經係早半個鐘開始排隊。 哦，咁幾好、啊。 而唔係得一兩個喎、 啊。嚇、啊，一紮人嘅。 二十個、啊、起碼有。 呢啲咧咪就係即係內地網紅嗰個力量啊。係 啊。 即係佢哋就會喺內地咧就大肆宣傳啊，香港有啲咩美食啊，跟住咧咁內地啲人睇完啦、啊，睇、完嗰啲視頻啊嘛叫做，跟住就落嚟梗係要試啦。啱㗎啱㗎。 嗱，如果俾你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樣、你覺得最有代表性嘅美食，或者你最中意覺得最正嘅係咩？ 香港啊，香港咧，我自己其实几，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滋养三宝嘅，系啊， 食好食好食， 系啊，滋养三宝好食啊，不过就唔系咁健康咯，因为我细个咧其实好搞笑嘅，我会特登落街咧买滋养三宝就当一餐嘅， 我都会，其实都几饱、 啊，我细个嗰阵时就冇你咁新啦，我细个嗰阵时系落街买啲小贩嘅， 哦， 系啊， 即系推车仔嗰啲 啊、你谂下佢嗰时咁大油锅， 系 滚住咁样推， 系，你会食咩啊？ 我最中意食矮瓜，跟住人大咗之后咧，食得辣啦，就会食埋辣椒。 我都好中意食辣椒，最好咧就系辣椒真系辣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就最正。 有阵时食完呢啲辣椒都唔辣咧，我秒个老细嘅。 咁我又唔会知道，咁啱呢只唔辣咯，咁样。 我秒，咁你咧，你会选择啲咩啊？ 如果我咧，我真系会好想推介大家咧食蛋挞。 哦， 蛋挞咧。不是酥皮那隻、要是牛油皮。 皮 啊、我喜欢吃牛油皮。因为我觉得酥皮呢是真的适合这个葡挞、牛油皮的蛋挞我觉得是最正的。最正就是它外面脆薄薄啦、然后里面呢哇那个蛋浆我觉得很丰富。真的不要看我们、香港人好像外表很硬朗其实呢我们的心都是很柔软的。 哦、那酥皮呢都是好像代表着香港人有层次。 那都啱。 即是咬下去那个松化各样东西我觉得都是其实两个都好吃的。但如果你说譬如 我跟你一样都喜欢饼皮的。喜欢饼皮的原因呢其实都是因为小个，我细个第一次接触蛋挞咧，系接触饼皮先嘅。 哦，咁又我又好似系、 啊，所以人咧系咁噶，通常咧你第一下接触嘅嘢咧，喺你个脑入边就有一个好深嘅印象。咁、你第时大个咗咧，你都系会想食翻嗰一种嘅 type 嘅食物嘅。其实食嘅未必系嗰个味道噶、啊，即系可能。酥皮我觉得啊都好食、啊 嗯、 不过我有阵时都会揀我自己觉得啊好似啲味呢平实啲嘅饼皮係、因为我想食返个童年嗰个味道啊係、啊 都係喎、 啊啊、 但係的而且確牛油嘅饼皮呢都唔可以食太多因为都唔太健康好多牛 係啊咁香港仲有好多出色嘅小食嘅咁如果大家即係见到啲或者有啲同乡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不妨咧唔好净系带佢食煎酿三宝，唔好净系带佢食蛋挞，仲有好多小食嘅。 香港仲有好多好嘢食嘅。 系啊，特首都讲啦，你而家见到香港咧，其实佢嗰个即系旅游咧，好多元化，即系佢唔系净系得一个两个，佢系好多方面咧都有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肯定系一个好嘅方向咯。 我系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一起打开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的一天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晨来到晨光第一线的晨光百科我记得我第一次咧食呢一种菜咧，系喺边咧？系喺台北市啊。咁啊，嗰阵时咧就去到嗰啲咩高啲嘅地方，啊清景啊，唉，记得啦，记得啦。好啦，咁啊，大家都好多人去过啦，咁啊嗰度比较上高嘅，咁亦都可以睇埋星啦，唔错唔错。咁去到嗰度咧就食嗰啲当地嘅一种菜咧，龙须菜、啊。我以前咧谂翻咧，其实原来我之前未食过龙须菜，咁啊喺都差唔多，我谂八九年前啊，咁啊第一次去呢一个地方就食咯龙须菜，一食嘅时候，都几好食，甜甜地又爽爽地，食落去嗰个质感啊，都相当之唔错。好啦，龙须菜原来咧就非常之有营养嘅价值嘅，咁啊原来而家呢一个季节咧，正值就系龙须菜当造嘅季节啦。咁啊，亦都话到有啲医师啊，话到龙须菜咧，唔单止可以清肺咁啊，止咳啊，更加可以帮助咧小朋友发育长高啊。啊，老人家多食嘅话咧，可以预防老退化症。不过有啲嘢咧都要注意噶。龙须菜咧就系佛手瓜嘅幼芽嚟嘅。 咁啊喺外表方面咧就纤细，有少少卷曲嘅感觉噶，同传说之中龙嘅竹须咧，咁啊都几似嘅，啱喎，其实我觉得都几似嘅。如果啲龙咧，梳下嗰啲梳嘅话就唔似啦。好彩龙咧都冇梳嘅，就唔会梳嗰啲梳，卷下卷下挛下挛下咁样。龙须菜入面含有好多丰富嘅维生素嘅，包括咧就系维他命 A 啦、B 1 B 2 B 1 B 2啦，呢个钾啊、钙啊、镁、磷、铁、锌等等多种嘅矿物质噶。而且膳食纤维含量都几高噶，嗱热量低，而且仲紧要一样嘢，零胆固醇。咁而家叫春夏交替嘅时候啦，不妨咧可以食多啲呢个龙须菜噶噃。咁啊，属于咧就系非常之好噶吓。咁啊，患有一啲譬如痛风者食嘅时间咧都冇乜所谓嘅，啊几好嘅。好啦，每一年四月至到十月，龙须菜咧就是盛产嘅季节。由于咧佢都系一啲少数啊，唔需要咧就系利用农药嘅蔬菜，而且生命力好强啊，喺野外亦都可以好好地自己生长噶。咁有唔少嘅地方咧，佢哋亦都有自己种呢一个嘅龙须菜嘅。咁有好多嘅小朋友亦都话到啦，啊龙须菜咧，其实啊佢嗰个鲜嫩度啊，同埋嗰个甜度咧都相当之高噶噃。由于咧龙须菜咧就冇咁容易，即系唔系话摆好耐，咁所以咧叫做隔夜啊，隔夜咧就容易变老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去到烹调龙须菜，要记住，一定咧要趁嫩，咁啊已经就要快啲去食啦。如果唔系老咗就唔好噶啦。咁大家可以有好多食法嘅，譬如炒下佢啊，或者系凉拌啊，炒下蛋啊。我咧就中意最普通嘅蒜蓉炒呢一个嘅龙须菜啦。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忙要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朝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 便走下去。 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美女子挥棒会指着谁，谁人仍在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一首作品来自李克勤的延续，出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8%。早晨早晨，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七点钟之前咧都系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嚟到我哋朝头早嘅早上嘅职场 KOL 呢个时候，等大家咧就系一齐减下压嘅。咁啊，电话侧边咧都揾嚟啊，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又继续喺度啦。圆圆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朝咧，唉，特别肚饿，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成日都要挨住饿个肚仔，因为咧我四点几起身。你個太早食嘢，我又唔係好食得落。 未醒啊嘛，連啲腸胃都未醒。 冇錯啦，啊咁啊，所以咧就一諗起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咧，哇 ！KOL 有陣時 Circle 咧都會介紹啲食物啊。我記得之前咧，以前都試過介紹啲食物噶嘛。今日會唔會又介紹一下？等我可以望梅止渴咧。 係啊，因為見咧民以食為天啊嘛。 係啊， 我都好中意食嘢嘅。咁、啊因為點解食嘢同情緒又有咩關係呢？即係其實我自己啊，即係過往我諗早一段時間都有分享過咧。其實你自己需要叉電嘅時候咧，你揀一個你自己中意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幫你進食嘅時候，其實都已經可以幫到自己啦嘛。咁、 啊、 所以咧，今日亦都想都知道今個禮拜啦，又有 DSE 會考生啦，即係打打氣啦。咁啊之前咧都有講過，其實煮嘢食咧有啲研究都已經指出咧話可以減低一啲壓力情緒啦。我哋之前又結果講過咧，無論洗碗啊、接觸下啲水啊，可以咧激活一個咩嘢咧？透過我哋嘅手指，可以啟動我哋一啲神經啊！ 哇，啟動啊！ 係啊，啟動一個副交感神經啊嘛，即係啟動咗個副交感神經咧，可以令到我哋跳翻去嗰個輕鬆啲嘅毛啦咁。咁、所以咧就既然都煮咯，不如揀呢啲嚟煮啊！係啦，我今日嚟試下講下啦。咁第一樣咧就係腰果。 腰果 你食唔食嘅咧，小白？ 腰果我都中意食嘅，但腰果熱量太高啦、哦。 但系咧，佢有啲好，唔系你咧，人哋一桶咁样咧，食不断食咧，咁咧就唔系几好。不过咧，腰果咧系嘅，因为佢本身可以榨油噶嘛。咁你想咧话热量好高啦，但系其实佢嗰啲咧都好油嚟噶。 哦，好油嚟嘅。 系啊，同埋另外咧，佢里面咧有一样嘢啦，喺我哋即系要个身体咧嗰个免疫力，尤其是埋压力咧呢一样呢、這个物质咧，其实好紧要。 嗯， 就系锌啊。 锌哦， 你见到咧有啲而家话维他命 C 啦，我哋有阵时伤风感冒要饮维他命 C 啦，咁你会见到有啲维他命 C 去写明加锌， 系 啊，唔系加人工嗰个加锌啊，金字都系金嘅，咁呢个咧都系好嘢嚟嘅，除咗加人工之外咧，加锌系咩咧？就系咧佢系一种物质咧，可以令到我哋增强抵抗力啦，亦都可以帮到手咧，就系、是、降低一个焦虑嘅，嘅情绪嘅，咁原来咧。30g 嘅腰果咧，就已经可以即系有满足到我哋每一日11% 锌嘅建议啦。即系如果啊，你每日可以吸收到11% 嘅锌咧，其实就对自己的身体咧都已经好好啦。 系 30g 已经可以帮到手噶啦。我谂唔嗰度唔系好多啫。 系咯，30g 少少 咧，系直情系有晒机咧，嗰啲包装机啊，有个磅，佢哋咧系 pack 好一包包咧。是货自己，即系你唔使计住嘛，你已经磅好嗱，呢度系30g，咁你每日攞个包，即系做 snack，咁咧已经即系佢哋已经为自己准备好晒噶啦，即系每日一包咁样啦，大家可以试下咁做啦。咁另外咧，我突然间谂起咧，喂，其实咧你自己可以打一个腰果奶都得噶， 腰果奶啊， 即系啊，你 点样做好咧呢、這个？ 系啊，你攞一啲生嘅腰果咧，即系唔系有盐啊、烘咗嗰啲啊，喺出边买咧一包咧未整嘅生嘅腰果， 系 咁你将佢浸咗 浸一晚啦，或者你最少要浸八个钟咁样啦。咁跟住咧，你就大约量一杯啊，一杯嘅腰果。咁个比例咧就系一比三或者一比四嘅水。咁即系你一杯嘅腰果嘅话，如果一比三，即系俾三杯水啦。咁你系需要有一个搅拌机嘅，当然 系咗佢咁样。 而咁样啦，咁你加你加少少调味啦，可能加少盐啊，你跟住咧，你可以如果你想要滑啲咧，你又隔一隔佢啦。系啦，咁但系嗰个水咧，你当然要熟水啦，你唔好你就咁开水喉咁样倒啲水落去啦。 系咁唔得。 系啦，咁咧呢一个咧就已经你如果有呢啲嘅工具咧，你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好简单嘅腰果奶。佢会变咗白色噶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话再加咧，我会拣加香蕉啦。 香蕉系啊，香蕉好啊，又香又有热量。 系啊，咁就变咗好似一个香蕉奶色咁样咯。咁变上咧，嗱呢一个咧就有新，即系有一个11% 嘅新，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又帮到我哋手，又即系一个好嘅嘢，又可以有好嘅嘢食，你又可以煮。其实几个过程咧都可以帮到你咧，可以将一个紧张嘅状态咧平静落嚟。最尾叹翻嗰杯咁样嘅腰果香蕉奶色。你话几正咧？ 哇，谂起都真系几舒服、啊。 系啊，同埋头先你讲咧，其实腰果咧里边系有一啲脂肪酸嘅，都系一个 omega three 同埋一个蛋白质。我呢个咧对我哋嘅身体咧都系有帮助嘅。 明白， 呢啲都系好嘢嚟噶嘛。 啱。咁啊，嗱，腰果我哋就食咗啦。啊，仲有啲咩正嘢先？ 好，跟住咧就係乳酪啦，就係、是、啊女士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點解咧？因為原來咧講緊就係話我哋壓力咧，我早排都有講過咧，就係、是、嗰個腸胃啊都會有影響嘅。咁你咧自己即係受壓嘅時候，你大腦有啲訊息咧，其實咧腸胃同你個腦咧係互為影響嘅。咁、但係調翻轉啦，你食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個腸胃唔健康咧，亦都會釋出一啲負面嘅情緒咧，去話俾你個腦袋聽。係啊，咁大家相互影響咯。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即系对自己嘅肠胃好一啲啊。咁当中咧，点解会拣乳酪咧？乳酪里边最重要咧，其实我呢排成日都听到好多人讲啊，系有一种菌咧，对我哋嘅肠胃系好嘅。 乳酸菌唔通就 系、是？系啦，喺乳酪里边有一种益生菌。 吓、 啊，系啦，咁益生菌咧，其实系帮助我哋，即系其实肠里边咧系需要呢一啲嘅益生菌咧，去帮我哋消化噶嘛。系啊，即促进到我哋嘅肠脏健康啦。咁头先好简单啦，你嘅肠胃环境健康嘅时候咧，自然就即亦都影响到我哋心情会好啦。因为头先话负面嘅时候，我哋肠胃唔好，咁我个脑袋又会有一啲负面情绪出咗嚟咯。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即系当然啦，睇下大家有冇一啲嘅乳糖过耐症啦。如果你本身唔食得奶嘅咧，咁呢个就未必可以拣得到，你拣翻腰果啦。咁、如果你平时有食开乳酪嘅，可以即喺呢、这个咁即系压力嘅情况底下咧，都食一啲嚟，可以加啲味道啦，吓你中意可能蓝莓啊、土啊咁样咧，去拣选呢个食物咧，去做一啲唔同，即系唔系就系娱乐嘅，你可以捞其他嘢嘅。有阵时我会咧捞嚟点薯片嘅。 哇！ 系啊，好好味啊！ 好肥喎、啊，西哥。 少少咯，nachos 啦，粟米片咯，会好啲啊？ 系咁样好啲。 系 薯片。太肥啦，薯片。 系啊，当我哋搅拌咗我哋大脑一啲嘅情绪压力嘅一啲活动嘅时候咧，亦都有助我哋即系舒畅咗我哋嘅心情啦。 系嘅，有阵时其实即系下下都食健康系紧要嘅。不过有机会都放纵下自己，真系攞薯片出嚟都好开心嘅。 少少紧要嘅，即系你唔系多食坏肚皮嘛。咁、但系你嗰刻你间唔止食一啲，咁我觉得系 OK 嘅。咁最尾咧就有个牛油果啊，牛油果都好 hit 噶啦。 牛油果嘅 super food 添啦。 系啊，咁咧食佢好多好嘅嘢咧，大家都知噶啦。譬如佢虽然佢系一个脂肪含量比较高啲嘅食物，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其实佢里边咧嗰个脂肪成分其实对人体咧系好嘅，因为唔系所有油都唔好噶。牛油果咧就是、一个好油嚟嘅， 系好油 嘅饱和。系啦，不饱和脂肪酸 系 我哋一啲必须嘅一啲脂肪酸嚟嘅。咁、所以咧，我点解攞佢出嚟咧？唉，其实头先我忍住唔讲啊，佢咧都可以加埋落去嗰啲腰果度打个奶色都 系啊。仲要咧，佢嗰啲牛油果个香味啊，同埋佢嗰个叫做口感咧，会令到你嗰、那个shake shake 咧更加高层次噃。 系啊，所以我间唔时都会打一杯嘅。即系呢一个即系牛油果嘅奶色，系啦。头先话未有嗰啲粟米片嘅， 系啊。 我亦都会将佢咧做一个酱啦。 捞少少乳酪啦， 吓、 啊， 哇， 系啊，加少少嗰啲即系调味啊，可能有啲葱、洋葱啊，即系捞咗一个酱咧，你再加个拉醋咧，就好好食 嘅。哇，你都几识食噶 ，Circle。 因为中意食咯，系啊，咁今日介绍呢三样嘢咧，就希望喺尤其是你今个礼拜要考 DSE 系咪，拣一啲好嘢食，自己唔得闲煮嘅唔紧要，出去食碗腰果露， 啊， 碗糖水系啊，即系可以喺食材嘅时候出去食饭，或者自己屋企人帮你预备嘢食嘅时候，可唔可以拣呢啲食材咧？咁啊，有几样都有得益咯。 系啱啊啱啊，咁又可以令到自己食完又开心啲，最紧要就系食完之后又有营养，之余咧仲可以帮我哋减埋压添。咁啊，面对住呢啲考试。唔使惊嘅，大家继续加油啊！ 系啊，加油啊！好，加油 ！DSE， 唔该晒 ，Circle， 拜拜。 好啦 ，OK， 拜拜。 系啦，各位考生加油啊！出面24度嘅气温，转头咧七点钟就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咁啊转头我哋想听晨光喺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啦吓，咁啊七点零八分嘅，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嘅，不过转头咧先同大家讲早晨啦，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我哋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另外一张咧就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 ，Vicky 都同听众咧打声招呼先。 各位早晨， 早晨啊吓，咁啊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早晨， 早晨。系啊，打招呼梗系要啦，见人讲早晨啊，礼貌嚟嘅。 系啊，当然啦，即系晨早流流见到你，笑容满面，个人都开心。 系嘛，我见到你都 happy 啦。 不过我想话咧，讲得多早晨咧，即系平时晏昼见到大家咧，都唔知点解会都系早晨。 系啊，我都系啊， 系啊， 系啊，十二点零一点。都系惯咗啊！个脑已经系成日都见到人， 我都有啊！ 我心谂吓，而家时间其实 走嘅时候咧。都会同康间姐即系讲早晨拜拜，哦唔有唔会拜拜拜拜， 我都好多时会咁样，不过大家都会明白，唔紧要，佢会同我讲句唔紧要，系你晨光啊嘛， 所以习惯咗系老道，好唔好啦？咁啊揸车朋友咧都系习惯咗噶啦，红隧朝朝到啊，都系呢个时间比较车多嘅，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路面方面都系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噶，咁龙尾就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个水管急收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地利基大厦个快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交通方面都算系唔错啦，红隧啫，咁啊迟啲三隧嘅情况。唔知会唔会真系有所大幅度嘅改善？ 系啊，三隧分流唔知点，希望会有改善啦。大家都希望好嘅。 期待啊！我自己都期待，即系起码系咪即系改变咗之后会系好咧？唔知道， 但如果你连第一步都唔肯尝试嘅话， 就更加唔知道， 就更加永远都系坐喺度咯，成日喺度讨论咯。讨论完之后咧，咁啊要实践噶嘛，实践之后再睇翻成个 report 啊，个车流系点样，咪再嘅检讨再改进咯。 嗯， 咁样噶嘛，应该系成个社会一齐努力噶嘛， 一路早一路改咯， 咁梗系啦， 冇错， 系啊，唔好净系得个讲字， 系唔好得个讲字，讲 又讲，又或者讲都唔讲，诶、哎，最离谱， 讲都唔讲就麻烦啦， 净系怨咁样，诶，即系即系，我哋谂办法解决嘅， 系啊，冇得个怨字， 系啦系啦系啦， 怨字就解决唔到问题嘅、嗯，不过都有啲开心嘅，相信琴日大家啦都系好热话啦，一个新闻就系讲拖延咗近三年嘅香港车辆咧，司机啊，唔系香港车辆，香港嘅车辆咧就可以经呢一个嘅港珠澳大桥咧北上咧，终于落实啦。 哇，系啊，我都有睇新闻啊， 好期待啊，好开心啊。 我其实冇谂过嘅，因为我架车咧从来都冇装过嗰啲中港车牌嘅，咁、 嗯、 我就谂住咁我架车都系喺翻香港揸啦咁样。咁、嗯、但系呢个措施咧就令到我觉得，咦？有轉變喎、 哦，差好開心啊！ 係咯，我自己個感覺咧就似係咩咧？因為佢都要經過一啲，譬如係車檢啊， 好多嘢一陣我都會詳細 同大家講。咁或者要申請一啲嘅紙啊，咁樣批文啦、啊、咁樣。所以我就咁聽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少少似申請大嶼山入禁區嗰個感覺。 係啊係啊， 係啦，因為平時我唔會入噶嘛。係、 嗯。 咁但係我就另外再申請嘅時候，我就可以入去大嶼山嗰度噶嘛。咁雖然我係啦，雖然我都未試過，但係個感覺我覺得幾似嘅。 係、嗯，我都試過遊輪都。咁其實幾好嘅，因為之前咧就港珠澳大橋咧，佢就規定有一啲車輛咧就係可以去到嘅。咁、嗯、但係而家咧就係方便咗好多啦，就唔需要特登話要買個車牌先可以過到去咯，幾好㗎嚇。咁而家咧七月開始咧，就可以香港非商用嘅私家車咧，就可以經由港珠澳大橋咧多次來往呢個內地同香港。 係啊，非商用啊嚇， 冇錯， 所以都啱我呢啲人啦。 係啦，你唔係商用，你自己用， 我平民。喂，书文 都好啦。香港琴日就公布咗港车北上嘅详情啦。计划初期就会接受申请数目咧，就会设置上限。头头佢哋倾咧就谂住话唔设置上限嘅，但系而家谂下都系唔好啦，都系设置翻上限啦、 嗯。 就会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啦。咁、 嗯、 申请人就要透过呢个港车北上嘅指定网站啊。 系 咁，指定网站咧就系讲一讲啦，略 www.hzmbqfs.gov.hk 登记嘅。咁、 嗯、 就首轮嘅抽签报名日期咧，就会喺今个月嘅29号同埋30号啦。抽签结果咧喺31号公布咗之后咧，中签者咧就可以喺呢个6月1号朝头早9点，按呢个电脑系统随机分配嘅日期咧，喺指定时间内递交申请啫。嗱、 嗯， 抽中咗就喺指定嘅时间，即系你唔可以立乱咩时间递交。 抽中咗咧 就可以递交申请。 递交咧，咁你自己就笨啦。 抽中咗应该唔会递交，即系等于你中咗奖都好少唔去攞，除非你自己唔知咯。 其实我有阵时都买彩票咧。我都怀疑我自己中过， 哎、 但系你冇对， 我从来都唔对，我就得个买字。哎、 我试过六合彩咧，有人中咗头奖冇攞，唔知系咪你咧？试过噶， 系啦， 公布过。哎呀，你要改呢个习惯啊！ 系咯，成日围，跟住又走去参加咁样，跟住又唔对， 冇。咁啊，讲下啦，大家啦，咩叫做港车北上咧、 嗯？ 其实即系咧，俾呢个合资格嘅香港嘅非商用私家车啦，可以经呢个港珠澳大桥来往香港同埋广东省啦。咁、 嗯、 啊，但系咧，只可以连续停留咧，听住啊，唔能够超过30日嘅。 嗯， 但系每年咧累积嘅统计咧，就不能够超过180日。 哦过三个月， 系 一年你唔可以去多过呢架车 唔可以停留多过180日，但系咧就系连续咧就停留咧就唔可以超过30日咯，即系你连续嘅话你唔可以停留到32日咯，30日你就要走啦之内。 对我呢啲系啊，对我呢啲即系唔系商用嗰啲啦。我呢啲人啊，即系又惊上到去内地咧揸车唔习惯咗太慢， 嗯，都系啊。 咁上到去啊，我估我 习惯下嘅， 一日就来回噶啦。我呢啲人 冇错，咁啊各有所需，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方便香港人啦，自驾游去到广东省啊，短期商务嘅又有，探亲又有，旅游又有啦。咁好啦，咁申请呢个港车北上咧，要符合咩条件呢？第一，申请人咧就系要申请私家车嘅登记车主啦。咁申请人咧就要持有效嘅香港身份证同回乡证呢啲嘅例啊。我都讲埋俾大家听，私家车咧就需要系八座位，包括司机以下，即系八个座位以下，车长不能够超过6米。 哦，即系普通私家车嗰啲，譬如4人、5人嗰啲就唔得啦。 吓，佢可以唔系佢八个座位啊嘛，包。 包括司機以下，即係需 八座位以 下，係啦， 哦， 即係唔可以多過八個座位啊。車長就不能夠超過六米啦。咁同埋有關車輛嘅登記車主咧，就一定要以個人名義，你唔可以以公司名義嘛，要個人名義啦。咁車輛就要持有效嘅香港車輛嘅駕駛執照啦。獲批准嘅車輛咧，就會獲運輸處發出嘅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同埋內地嘅電子牌證，係咪得意啊？ 係咯， 咁一定要有啦。即係佢要俾你有依個先俾你。 係啊，內地就好熟啦。我呢啲就唔熟，就啊要到時要睇清楚啲界 線。真係要睇清楚。係 啦，咁車輛註冊登記六年或者出話講得歪曬添，唔好咁急，我驚你咧冇成日圈我。 我冇圈。 車輛需要註冊登記六年或者係出廠年限六年以上啊，咁要提交咧機動車安全嘅檢驗合格證明， 六年以上， 冇 錯，新車 出廠車六年以上就要有呢個安全嘅檢驗合格證明。 明白， 係啦。咁申請人咧要符合兩地嘅保險法則，好似頭先你講到啦。咁包括咧私家車咧要購買咧保險嘅，香港都要買，內地都要買嘅，買埋 兩 邊 都要買啊！ 冇錯啦。咁申請人咧名下咧持有多個，可能遲啲小白你啦嚇。你申請人咧多過一架私家車嘅，咁點啊？都係只可以其中一架私家車名義咧提出申請嘅啫。你唔好諗住我有幾部。几部申请唔得，只可以一部嘅啫，就系咁样啦。咁呢个就系大家留意啦，就系、是、申请咧要符合呢啲条件咯。 系系，啲条件听落去咧都 系 好正路嘅条件， 冇错。 即系要申请嘅，其实真系for一班正常嘅私家车嘅朋友，咁你咪去咯。咁啊，尽量即系等大家又容易啲、方便啲。譬如你一抽二楞咁样，咁你如果有个私家车，即系上去探亲嘅， 方便 好 多。 多 所以点解自驾游咁兴起就系咁解咯。 系咯系啊。 咁好啦，咁啊，香港汽车会咧都讲嘢啊。佢话香港咧有成400万架车咧，其实都符合呢个申请资格嘅，但系每日咧就系200至300个申请配额。咁因為之前諗住係冇配額噶嘛，咁但係而家原來改咗啦，因為費事俾你太多車上去啦，可能咁就每日就限200至300個申請配額啦。咁佢又話啦，香港嘅司機咧就未必習慣內地道路環境同駕駛嘅習慣嘅，所以擔心咧會發生意外。咁所以咧幾好嘅香港汽車會咧就會咧會舉辦2小時嘅港車北上課程，方便司機。咁大家可以上網站 有冇實踐啊？個課程 咁呢個問題咧，即係你上完去話俾大家成功嘅聽眾聽啊。咁咧即係佢講咗初步咁樣， 可能就係 theory 嚟嘅啫。 唔知咁都好過冇，係咪先？起碼有個課程都好過冇。係啊，了解下好過冇咯。咁另外啦，咁呢個會咧都會同廣東省啦一個救援中心簽署嘅備忘錄。倘若呢個司機車、司機叉唔係司機車，私家車咧喺內地發生事故咧，例如壞車啊、爆胎啊，咁點樣同內地裏邊嘅佢哋嘅內地中心協調咧？咁都會提一提大家嘅。咁亦都會推出方便嘅手機程式啦，協助呢一個司機北上咧揾呢個油站同充電站啦。我喺度諗緊一樣嘢，如果你揸架電車上去咧，咁你去到邊個位有得充電？你真係要留意喎，係咪先？係 啊， 真係麻煩大件事。 揸唔到翻落嚟啊，跟住 係咯，油站又都要知道啦。 油站多啦，電車 油站係咪多？我唔敢講嘅喎。 應該幾多？ 而家咁多電車。 唔係電車啊！而家你講油站，油站 油站同電車，因為而家多電車嘛，咁啲油站會唔會改咗做去嗰啲叉電？ 所以佢就話啦，可能內地咧冇咁多方便呢一啲電車叉電嘅，大家真係要留意咯。咁不過港車北上咧都有啲少少好處嘅。嗱，內地咧短程旅遊方便啦，另外啊，內地保養汽車係咪划算啲咧？同埋內地嘅油咧係咪平少少咧？ 係啦， 呢啲咧就大家考慮考慮 未必係少少咧， 呢個唔知啦，大家留意咯。有好處有唔好處咧，不過最緊要就係咩啊？小心。因为始终都是揸坐太啊，可能你又唔系咁习惯，同埋咧，大家嘅驾驶习惯唔系咁同咯，我就唔好中意内地成享安咯。 而家都比较唔中意，而家都唔俾咯。之前都讲过咩？ 啊，系啊， 深圳系啊，唔俾噶。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 文明啊嘛，而家揸车。 我晨光都讲过。 系啊，你乱咁享安 啊，觉得 俾人闹噶，拉噶， 好似系罚添嘅。 罚噶，罚噶，系啊， 系 啊。 咁所以大家留意下咯，呢个港车北上嘅计划，大家可以谂下参与嘅。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先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薯，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 啊， 出边嘅天气唔知系点咧？ 系今日咧都依然系灰蒙蒙一片，但系唔紧要噶，嗱近呢几日咧，即系都系发生呢个情况，朝头早咧就好似咧有啲牛落雨咁啦，但 系 中午咧就会咧天色放晴噶啦，就会有个太阳出嚟咧，同大家睇一睇咁样，俾大家睇一睇一两个钟头，跟住咧佢又会。 收翻埋去噶啦， 去收啊佢， 系啊， 一早一晚系冻少少啦，即系都唔可以用冻呢个字，系凉少少，因为都大风喎、啊，其实咁、但系踏入五月头咧，其实俾大家凉多几日都系好嘅。记得往年咧，其实五月一号打后咧，都开始好热嘅，热到系、基本上都系短衫短裤啊，或者女士啊背心短裙啊，都已经出动啊。嗱，今年咧好明显呢个情况未出现噶、啊，咁所以咧。我估大家可以即係叫做将啲春天衫去着多 着多一阵 六日到 囉。我见 Vicky 同船仔都仲係都密密实实㗎。係 啊 都未出背心啊佢哋。 咪返嚟呢度冻㗎嘛。直播室冻㗎嘛。 唔知呢 都係嗰句该清凉嘅时候就清凉啦。如果即係刻意着得太清涼一陣攝親咧，又少多一兩個人翻工，咁到時咧又得翻我同小白喺度開麥，所以唔好啊，即係注意保暖啊！除咗拍檔之外咧，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應該係咁嘅。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唔該曬。 唔該啊，歐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先。今日嘅天氣係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嘅部分時間咧就係有陽光同埋炎熱嘅，而最高氣温係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嘅。而家嘅氣温係24度。相对湿度87%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啦、啊！朝早嘅时间7:21啊，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打咗俾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因为咁啱啊撞正嗰、那个listening 啊，听力。系啦，唔系听力 ，listening 啊， 系 啦，听力咧就系嗰个 ability 嚟嘅，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亦都想即系问一问阿 Terry， 今日就想放向嗰个 focus 咧喺个眼睛上边啊，咁啊唔知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视力嘅问题咧又系点样咧？咁啊会唔会通常都系包括啲边一类型嘅视力问题咧？ 嗱，咁啊，講視力梗係講睇嘢清唔清楚啦。咁同咩有關呢？一定同個腎有關㗎啦。因為我哋譬如話年紀大咗，咁啊老眼昏花啦嘛，係咪？即係常見聽呢個説話啦。咁當然年紀大咗咧，睇嘢可能冇咁精靈嘅。咁啊，呢個就係同腎有關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脾胃都好重要㗎喎。嗱，因為咧我哋睇嘢嘅時間咧，咁需要啲乜嘢？需要啲肌肉嘅。因為我哋眼球入面其實好多肌肉去拉扯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望嘢啊，轉動我哋嘅眼球啦。咁但係如果咧我哋個肌肉好緊啦，眼嘅肌肉好緊嘅話咧，都影響咗我哋個轉動啦。咁所以咧都會同個脾胃有關嘅，因為脾主肌肉㗎。咁所以最主要咧就係脾同埋腎咧都係好有關係嘅，對於眼睛。 哦，咁但係其實我聽人哋講啊，就係有講過話，如果一個肝臟有事咧，隻眼都會變黃嘅喎，係唔係啊？ 肝有事咧，如果呢个肝咧，主要就其实是西医讲嚟嘅肝嘅病啦。咁、但系中医角度嚟讲咧，如果佢变黄嘅嘢就同脾胃有关嘅。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你提出呢个肝都好紧要嘅，就系、是、譬如话喂，我哋成日瞓得唔好啦，或者我哋好敏感啦，咁我哋其实见到咧嗰啲好多血丝啊，即系眼白嗰度位好多血丝啦，咁样咁啊，即系眼窝爆咁样啦，冇错啦，呢啲位啦，咁样呢个都同个肝关系都大嘅，都有嘅。 咁、如果你话讲返五脏六腑要数晒嘅话，其实系咪即系淨係得个肝同隻眼系有关，其他嗰啲咩心肺肾啊嗰啲又隻眼嗰度又关唔关事嘅呢？ 全部都有关系嘅，不过头先讲咧就最主要就系脾同埋肾啦。譬如你讲开话肝嘅话咧，就系嗰、那个头先讲肝火啦，常见嘅肝火啦。但如果你咁话，我留意，如果你话咧肝血唔够啦，血唔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咧即系气血唔足够嘅话，都影响咗我哋嘅视力嘅。因为我哋睇嘢精唔精灵，我哋气血要好够啦，我哋咧。即係聽嘢又就係啊，耳仔如果氣血夠嘅先聽嘢會靈敏嘅，咁、所以我哋講嚟講去都要講個氣血夠唔夠啦。 哦，即係眼睛都係講氣血夠唔夠嘅喎。 系啦，因为我哋气血到位先能够去有一个发挥佢嘅功能噶嘛，咁、所以我哋讲嚟讲去都系个气血噶啦。 即系譬如好似我瞓得够啲、精神啲个人，望、嘢都好似真系清晰啲咁样，系咪啊？ 你讲得非常之好啊，系啦，冇错。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而家都市人咧就太过忙碌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够瞓比较多，你唔够瞓咧，其实望上嚟即系眼睛又会好肿啦，跟住咧亦都系觉得系毛查查咁样噶，你觉得非常之好啊？ 唔怪之得咧，即系譬如我都有参加嗰啲咩100公里嗰啲。比赛咧，咁我行得慢嗰批嚟噶嘛，咁去到即系后段嘅时候咧，成日都听啲人讲，哇！你去到咁攰嘅时候，只眼咧睇嘢会眼蒙蒙啊，眼花啊，有幻觉啊，就系、是、因为唔够精神系嘛 ，Terry。 係啊，唔夠氣血啦。咁所以當然啦，我哋如果正常嚟講，我哋有足夠嘅氣血，咁我哋間唔中瞓得唔夠，咁當然都會太大影響啦。但係如果平時我哋已經唔好夠瞓，或者平時我哋氣血都比較弱嘅時間咧，呢、這個一晚半晚嘅唔夠瞓都好影響㗎啦，個影響好大嘅。 嗯，咁啊，另外都想問埋咧，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睇以前嗰啲咩清朝嗰啲撞咩方糖鏡嘅 friend 咧，佢哋戴眼鏡嘅喎，咁戴眼鏡啊，西方醫學嚟㗎，即係戴住個鏡片令到你睇嘢清楚啲。咁如果中醫嘅角度点样去到睇呢个近视啊，或者只眼蒙老花呢啲问题嘅咧？ 嗱，其實講嚟講去咧，亦都係講氣血唔好夠啦。咁、而咧呢個近視咧，你會知道發覺咧，近視最主要咧，其實嗰個焦點咧都係佢落唔到落嗰個視網膜度啊嘛，即係通過嗰、那個光線咧，通過嗰個晶狀體入去嗰、那個視網膜噶嘛，咁、我哋先至係睇到嘢噶嘛。咁落唔到去咧，好多時咧，我哋都係講咧嗰個肌肉太緊啊。係、啊，肌肉發嗰、那個眼嘅即係。眼部的肌肉很緊，咁眼部的肌肉好緊咧，我哋講好緊係咩原因呢？汗就會緊噶啦。 哦，汗， 即係好似我哋啲皮膚咁樣，係咪一凍就收縮咁樣？ 誒，冇錯，就係咁啦，或者肌肉啊。 你好叻喎，你不如讀中醫啦。 你兩個 叻 就得 啦。Terry 收唔收徒弟？ 我教唔到，起碼我老師教你。係啦，咁所以其實係真嘅，即係寒氣就係咁啦。咁你寒氣係點樣嚟咧？嗱，你話我哋而家頭先啱啱都講，喂，開始清涼啦，係咪？係 啊。 雖然話就話清涼啫，即係而家天氣都仲係咪好熱啦？但係我哋咧嗱，去所有地方都有冷氣啦，學校有冷氣啦，公司又有冷氣啦。其實我哋。即係除咗冬天之外咧，其實我哋夏天接觸好多寒氣嘅，咁、仲有喎，好多人又中意飲凍嘢啦，咁所以點我成日叫大家唔好飲咧，就係咁解啦。你成個身體都會有寒氣，你個眼會冇咩？係、啦，咁所以我哋嘅眼嘅肌肉咧，好緊，都會因為好寒氣而好緊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大家咧手上面都離唔開咧個手機啊，哇，冇手機都睇電腦啊，係咪？ 係啊， 係啦。呢啲位置咧，譬如我哋好近啊，你好近嘅话，你嘅眼睛又惯咗睇近嘢咧，即系好似你举个例啦，就系、你嘅手已经系不断去捧住啲嘢嘅，咁、你捧得耐，你嘅手都好痛啊，系咪好紧啊？ 系， 咁我哋眼睛都一样，我哋睇好近嘢 ，keep 住成日睇好近嘢，一日咧到黑都系睇近嘅嘢嘅话咧，我哋冇望到好远啊，咁所以咧嗰个肌肉都会好紧张，会疲劳噶，咁又都会影响咗视力，譬如近视呢一样嘢啦。 哦，醫師啊，我又好好奇喎。譬如我咧，呢啲係熱底嚟嘅，咁我照道理都唔會受寒啦。咁但係點解又有近視嘅咧？細個開始。 其實你唔係，我覺得你唔係熱底， 係咩？ 其實你有啲濕啊。 係啊，成日你 之前有講過。 係啊，佢話咗好多次話我個人濕底㗎。 因為濕嘅人先容易令到，即係好多人通常都會覺得自己好熱氣。但係譬如我係點樣睇到佢唔係熱氣呢？例如我哋可以喺條脷度睇到啦，條脷嚟講，大家可以照下塊鏡啦，佢唔係紅卜卜嘅，可能好淡啦，好肥啦，有牙齒印啦。咁、而另外呢，其實 我有牙齒印啊。 嚇！ 係啊，牙齒印嘅都係脾胃虛弱㗎，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 係喎、脾胃比較弱啊，咁啊 Vicky， 我而家就睇到。咁但係如果你話中醫嘅角度嚟講，視力有冇得執翻正㗎？有冇啲中藥啊，或者係針灸有冇得救嘅咧？呢啲 咁當然係有㗎喎、譬如咧有個中醫師啦，有個老中醫師咧喺內地嘅，咁佢咧都會被診斷咗咧有白內障嘅。咁、於是咧佢每一日咧其實做一個動作嘅，咁咧就係、咧。佢眯埋隻眼啦，而咧個眼球去轉動，好似咧去左轉啦，200下啦， 200下， 係啦，然後就右轉，即係順時針啦，有冇講順時針200下？舉個例啫， 你唔好笑啦，你想唔想好翻 㗎？我想，但係200下真係好辛苦啊 ，Terry。 就逆時針，都要做順時針之後就逆時針去做咯。其實你諗下，你做喺呢個動作咧，其實你嗰個眼部嘅肌肉咧都係做緊運動㗎，即係好似你手我要 train 我隻手，我要嘅肌肉我都會喺度喐動啦，係咪？咁其實我哋眼冇。不嬲都冇理過佢嘛，我哋除咗睇近嘢，大家就睇近嘢，跟住到瞓覺咁樣。咁所以我哋咧頭先做呢個動作咧，嗰、那個眼球咧去順時針去轉啦，或者跟住有逆時針去轉嘅時間咧、就係幫嗰個眼嘅肌肉咧去做呢個運動啦。 好似拉筋咁樣啊！ 係、如果開頭做唔到200下，做10-20下先得唔得啊？好辛苦喎、 即係其實舉個例係一個長嘅時間去喐翻咯。咁而我哋都當然啦，喺坊間或者我哋成日都聽到好多醫師都會教我哋咧，其實係按呢個眼睛附近嗰啲穴位啊嘛，係咪？係啦，咁呢個當然都係 OK 嘅，因為都係講到尾，我都要氣血，即係有 energy 有能。可以 泵 到佢隻眼 哦，好明白曬啦。咁或者係諗啲辦法敷下眼啊。因為有啲咩問題咧，梗係問下啲醫師啦，又或者問翻你眼科專家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Terry， 下星期再講，拜拜， 拜拜。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已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外交二十问。 开始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以下哪一项是在中国倡议之下在2015年12月成立，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之一呢？ A 新开发银行， B 亚洲开发银行，还是 C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呢？ 呢题有啲难度，三间银行听落去几相似，而且中国系佢哋成员国之一。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应该有几十年历史，以前间中睇新闻都会提到，佢唔似喺2015年先至成立。 但系新开发银行同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系喺2015年成立嘅，点拣好呢？ 我有印象，新开发银行系由金砖国家一齐建议成立。总部是设在上海，唔通答案就是佢？答案是 A 新开发银行。 答错，有冇补答？ 有补答，答案应该是 C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正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最初由中国倡议成立，目的是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帮助亚洲地区开发。而总部就设在北京，佢最初 我知，亚投行最初有57个成员国，而家已经发展到有10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成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亦都多次俾亚投行3A 嘅最高信用评级，成绩真系唔错噶。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想做 DJ， 我想开画展， 我想代表香港，我想参加下一届奥运会。 追梦本来就不轻松，何况是一班残疾和有特殊需要的人士。电视节目《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专访几位敢于追求人生目标的残疾或有特殊需要人士，真诚分享向梦想进发的心路历程与沿途风光。星期日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Vicky 同大家睇睇天气好吗？ 好，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下星期日到到星期一咧，骤雨咧就会比较频密同埋咧有雷暴添。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 系咁啊，天气咧就开始真系会炎热翻啦，有阳光啦，咁啊配合翻咧五月咧应该系会 要有嘅天气 啦，即系夏天已经来了，初夏嗰啲咧 冻住玩龙舟咩？ 系初夏 俾你都唔敢落水啦， 唔系依家都未到落水嘅时候，其实好老实讲，所以有啲 喂，但我寻日见到 落咗水啦，吓、啊。我上几个礼拜日同我只狗狗去沙滩落咗水咧， 好叻好叻好叻好叻！ 唔系落水嗰下都真系冻， 系只脚啦，减啲减啲水啦。其实我都有去沙滩嘅，不过都唔敢落水。不过身边已经有啲朋友出域咯，咁样咁啊，开心啊吓！不过出海玩咧就要注意天气嘅情况啦，同埋咧即系睇下即系自己嘅配备够唔够啦。系啊，如果唔系都多意外嘅。嗱，今日咧都系讲出行出去玩，不过咧就系本地出去玩，但系都遇到啲麻烦、啊早两日咧，警方啊执法啦，咁啊查嗰啲黑的啊，即系打击呢个黑的嘅罪行。 我都有睇到差唔多报道啊，吓呢、這个 都几离谱嗱。不过咧，先讲呢个两个报道之前咧，其实我估我自己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其实偶尔都要搭的士搭得多，特别 Vicky 你依家翻咁早咧，嗱、虽然公司系 cam 唔到俾你啊，但系你要知道一样嘢，你要准时翻工咧，好多时候咧你都系需要搭的士啦， 因为未有头班车， 除非爸爸车你翻工啦，系咪先？ 但系辛苦啊，爸爸住隔篱啫嘛， 系咪啊？ 佢冇理由去到大西北车我翻出嚟， 哦，咁你搬翻嚟同爸爸住咯， 系 咯， 系 啊，我会挂住嗰啲 啊，其实不如搬翻嚟一齐。住咯， 大 家庭 住翻九龙系咪？ 咁样咧先系低碳生活啊嘛！嗱，呢个纯粹讲笑啦，无意影响你嘅家庭状况。不过嗱，你都搭的士搭得多啦。依家咧真系又去翻，可能市道好翻啲啊！我都试过两三次咧，俾啲的士司机拒载啦。第二咧就系、是。佢問你去邊度啦？你講完嗰地方咧，佢次次都話唔去嘅。 係啊， 咁咧就難搞。我試過兩次，其實都係咁啱喺跑馬地啦，咁啊散場。 你揾過海車 係啦，散場啦咁樣。咁即係我去跑馬地，梗唔揸車。第一拍唔到位，第二可能會飲下杯中物啦。咁梗係唔好揸車啦。好啦，咁啊揾車搭翻屋企啦。咁我已經話喂行西隧啦，師傅咁樣近近地啦咁。但係佢哋個個都話唔去，跟住就指話前邊未有過海站咯。大家都知道过海站系唔会有过海的士噶啦，喺嗰个时刻，咁即系佢只系用咗一个原因去耍走你啦，咁样，即系意思系咁咯。咁最后咧都真系有几架的士话，喂加几多几多钱啦、啊，咁样，咁我唔就范嘅，咪一路等咯。知唔知结果系点啊？ 结果你就揾唔到， 跟住 要搭港铁， 冇错，小白真系理解我。其实咧喺铜锣湾咧搭几个站就去到中环站啦，咁啊再行一段路去翻香港站啦，跟住咧 东涌线已经翻到， 跟住咪喺奥运站咪落车咯， 哦、 即系唯有系咁咯，唯有系咁啊，好无奈啊！其实嗰样嘢即系做乘客好无奈，你冇得本身我行西隧依一刻嚟讲已经贵咗啦，你仲要加钱，咁不如我喺叫做铜锣湾翻去大角咀要300-400，贵得滞咁样。嗱、呢一件事咧就发生喺主持人嗰度，你哋两个有冇呢一啲类似嘅经历啊？近排 我就冇试过系真系实体截咗上咗的士嘅时候拒载、但系就反而好难。 拒载有冇法律责任啊？大家要自己谂嘅呢啲。 系我都唔知啊吓， 真系 唔知 啊。大家倾啊，唔好意思啊，我哋都系下一格啦咁样，友善嘅可能都系。 系啦，因为有阵时佢冚咗加咗个牌落去咧，佢真系有权。唔再嚟嘅，系啊，我知道亦都系咁嘅，有啲师傅都有讲， 唔想过海，因为可能佢今日嘅状况肚痛，我唔想去咁远程。怕自己中途啊忍唔住咧，即系身体 好叻喎！你谂到呢个原因出嚟， 系啊， 系咯、啊。但你身体不适应该翻屋企啊， 系啊， 唔应该再开 工 啦。工因为你病咧，你唔应该 影响驾驶。 系啊，同埋如果你病咧，继而食咗药咧。 更加唔應該駕駛。 咁梗係啦， 係啊，所以咧， 我幫你啊， 係啊， 好。 所以我建議嗰個師傅 唔舒服，都係留翻喺屋。 係啦， 係啊，如果唔係你揸揸架車， 是是 我都係駕駛者。 係啊， 唔好。 咁你嗰日咧，如果你架車咧吉咗嘅話咧，有人幫你頂嘅。 係啊， 的士呢行一定會揾到司機嘅。 係啊。 嗱，啱啱我就講啊，冇試過實體上到的士拒載啊嘛，但我就發覺最近咧係真係發現咗好多喺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去預約。的士嗰啲咧，咁就真系冇咁快接啊！系啊，甚至系有啲确认咗，诶，转个头，诶，佢又取消翻 喎。咁、我自己咧，都有我自己第一啦，我会觉得香港就算接的士咧，暂时嚟讲个情况咧，都仲系简单啲嘅。 系， 如果你喺内地或者其他地方咧， 就要揿 app 啦。 系啊，真系要揿 app 噶啦，因为冇办法，你譬如地方大嘅时候，你点有个的士或者所有的士，因为已经惯咗去喺个 app 嗰度收 order 咧，佢哋条数都好计，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其实的士司机都要谂佢维生噶嘛。咁佢自己好系啱啦，佢自己好计啲嗰条数嘅话咧，佢哋就会偏向咧用净系接 app 嗰啲 order 嘅。咁有啲的士司机有阵时即系call 完车之后咧，佢哋都有同我讲啊，系啊，你喺街你唔会截到我噶，你要车嘅你用 忍咗型啊，忍咗型，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因为佢不断系即系去到譬如我下一站 单接单 系啦，例如我下一站去黄竹坑嘅。咁佢已經喺黃竹坑嗰度咧穩定下一張 order 嘅，咁啊差唔多時間嚟，可能十分鐘佢等一等，佢就已經可以就知道，譬如黃竹坑嗰張單又翻去九龍嘅，咁啊九龍車咪順利咯。即係呢一類嘅 order 咧，其實而家的而且確咧係多咗，亦都令到咧即係乘客同埋司機大家都好預算啊。咁變咗咧，其實頭先阿 O 嗰個情況咧，就會我自己就會比較上少接觸啦，特別係我屋企咧山卡拉咁遠嘅地方， 一定要 call 定啊！ 你唔會無啦有架車入嚟噶嘛？譬如朝頭早我翻晨光咧，咁有陣時。如果我都要搭的士嘅话咧，咁我 call 嗰个车，我经验咧就系我先系譬如早多十几分钟 call 车嘅。点解咧？因为我嗰度唔会有车噶嘛，咁山卡嘅地方，咁嗰啲车咧就要喺大埔嗰度，大埔有的士接咗 order 啦，即系佢揾到啦。咦？喂，我呢度如果兜入去嘅话咧，就大概十分钟。咁佢就谂啦，我十分钟好定系即系兜入去好啊？ 出去做其他生意好 咧？又或者定系喺佢个的士站嗰度继续？釣魚咧咁樣，咁佢哋的士司機就會諗啦。咁接咗 order 咧，佢哋通常都會打翻俾我，同我講話：，你要等十分鐘啊，因為呢度都遠少少啊。咁我咪等佢咯。咁我就要即係做乘客都要有呢啲嘅聰明去到配合啊。 其實兩樣咧都係互相配合嘅。不過咧，即係頭先講咧，都係上到車同上唔到車啦，就未至於咧呢一類啊。 個價錢啦， 係啦，以警方嘅説法就係黑的啦。因為早兩日咧，執法部門咧都採取行動打擊呢個黑的啊。咁啊，派員咧假扮遊客啦，咁樣。啊，都幾好喎！即係扮遊客都要扮得慈善 放蛇啊！ 係啊，我覺得自己都唔係好似遊客，你都唔似 Vicky， 點解？ 你更加唔似小白，你可以扮日本遊客， 扮日本遊客， 扮日本遊客，係唔係咁容易扮嘅遊客？係咪先？咁啊，中環都多事端啦，除咗黑的啊，早就好似又去食燒鵝嘅時候，又 BB 車又喐手喐腳， 又得佢又剩咁樣， 食好嘢，食好嘢本為樂事，大家和氣嘅。生財我係咁樣覺得啊！嗱，講翻呢個黑的事件先啦。咁警方就派員就假扮呢個遊客啦，喺中環呢個雲咸街咧就上咗架的士咁啊就同的士司機講咧去跑馬地嘅聚民街。咁的士司機咧開價收300蚊， 哇！ 即刻覺得咧喺跑馬地翻奧運咧300蚊唔貴啊，因為點都有一程，點都有一程過海啊嘛。咁啊，原来呢个被捕嘅的哥咧就有前科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一单事件啦。咁头先话采取行动，仲有另一个行动咧，喂呢、這个都夸张、哦。其实咧个金额咧就冇头先咁大，不过时代广场去中环摩天轮都收200蚊咧。就確係唔講得少，其實咧，原來睇翻咧一啲即係叫正經嘅的士司機啦，即係乖嘅的士司機咧，其實大概咧係跳到即係十下標到嘅啫，大概即係你起標計咧，十零廿下標就應該 計到幾多錢啦，十零廿下標 係啦，因為你銅鑼灣去中環摩天輪就應該，如果你兜出去外邊嗰條路，即係龍和道嗰邊去咧， 先喺度，因為本香港本身都好細啊， 係啊，嗰度大概四五盞燈到咯，大概即係。有啲乖嘅的士司機講翻， 當你盞盞燈都停啊，其實都唔會跳多幾多下啦。 係啊，咁啊，當呢個的士司機到達中環之後咧，咁啊喬裝遊客 遊客嘅警員咧就表露身份啦，咁啊，哇！啲罪行都有三宗罪嘅，咁啊唔逐一細數啦，咁啊正常嘅車資咧就係50蚊嘅啫，哇！佢收多過四倍，其實都幾 曬譜啊， 幾唔好啊！ 我覺得最唔好嘅咧就係、是。影響香港個聲譽， 係旅遊業啊， 係啊，即係人哋嚟到嘅時候咧，如果佢真係一個唔佢想一個黑的咧，佢錢就俾咗，或者佢都唔知點樣揾人幫手，咁佢錢就俾咗啦。然後佢翻到佢自己住嘅地方咧，係咁唱咯，香港點衰啊點衰，我覺得呢樣嘢就最唔好， 是啊、 即係我哋咁俾心機咧，譬如見到有 又開心香港、啊，係 啦、啊，又開心香港啊，見到有人喺度揾路啊，特登又行過去幫手帶埋佢啊，都係想大家個形象好嘛，咁呢啲咪害群之馬咯。 係啊，咁不過即係深信害群之馬咧，兩個方向啦，第一。方向咧就係警方已經打擊咗啦，持續打擊添會。第二咧就係、 是、 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嘅的士司機，我深信係啦。呢啲你 好嘅的士司機要表揚喎。 係啦，你當孤立又好，叫做有逐流又好，點都好啦。咁希望唔好再發生呢啲事啦嚇。咁、大家的士司機就秉承翻呢個開心香港啦，禮貌待客啦，咁先係待客之道嚟嘅。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那只梦。 张敬轩隐形游乐场啊，希望啲的士唔好引咗形又好啊， 起码截到啊， 系啊，隐形通常都唔系好嘅， 我哋都系想佢咁样去， 唔系咯， 的地啫， 佢的士嚟噶嘛，唔系潜水艇噶嘛， 有啲驾驶人士有阵时好惊。嗰架车嗰、那个牌子会唔会隐形战车咧？ 系 系隐形通常都唔系咁好嘅。 系啊，我有一次驾驶嘅时候，即系上一两句分享啦。咁我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车咧，突然之间咧系即系加速嘅，跟住横冲直撞嘅，咁啊谂住哇咁样揸车啲人嘅，咁啊谂住哇即系都有人喺度睇住佢啦。 你谂住摆喺嗰个投诉热线， 系啊，谂住谂住啦， 点知点知后边 咧，后边即系附近突然之间有一架真系隐形车即刻响灯， 灯啦。 咁佢连埋即系我哋个揸车咪有鬼面罩嘅，鬼面罩入边都有啲灯闪下闪下闪下，嘘一声就追啊，即刻截停咗，几好啊呢啲，即系都需要嘅有阵时。 系啊， 保障啲啊， 几有型啊。 总之隐形都。唔系一个太即系翻工引咗型啊，都唔系一个好嘅概念。 咁咪好咯， 我哋有开声噶嘛？点啊？今日带嚟咩题目啊？吓， 系啦，系啦，开始热啦嘛，系咪？咁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大家嘅健康问题啦。咁咧呢一样嘢咧，应该每一个人屋企咧都点样都会有嘅电饭煲啊。 嗯，有 有系咪？ 有。 大家中唔中意食屋企饭？ 中意。 点会有人话俾你听？ 系咯， 我咧就唔中意食屋企饭嘅。屋企有饭，我偏要出去食啊！ 我系要食味精。 是要出街食啊！ 好唔好个表情咧，系因为望住你个表情咧，你再演绎咧，我真系觉得好正。其实应该俾大家都见到。 唔使噶啦，系啊，我啱做电台多啲，系啊，我知道自己系啊。好，继续讲你个电饭煲。 咁电饭煲咧，即系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煮完之后咧，都会选择一个保温嘅模式。 系啊，啱 系咪啊？ 啱啊！ 即系煮完可能 keep warm， 系啦，未食饭住嘅咁样，咁我就heat热佢住咯，即系等佢仲继续保温先啦。咁但系原来发现咗呢一个保温嘅功能咧，其实系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入边嘅嘢食系滋生细菌嘅。 哦， 系啦，咁因为其实正常咧细菌喺七度至到六十度呢一段中间咧，其实系好容易滋生细菌嘅。雪柜就系六度以下、七度以下咁样啊嘛。咁但系咧 四度到啦， 系啦系啦。咁如果咧原来保温喺入边嘅时候，佢中間嗰個温度唔能夠係喺呢一個高於六十度咧，其實就係好容易令到啲細菌不斷咁樣滋生。咁但係其實呢一樣保温呢一個功能，其實我哋經常都會用到，我自己都係嘅，即係可能早啲煮完飯，但係我煮完佢跳咗掣啦 ，OK 啦。綠色燈啦，咁我應該可以食噶啦嘛，咁但係我又覺得，但係又未肚餓住，不如過一陣先啦咁樣。咁但係到而家呢個天氣咧，其實係好容易令到佢會滋生細菌。 嗯，咁都唔用咩？ 係啦，咁所以就 凍曬。 所以其實就最好真係隔翻啱時間，你知道自己跳咗掣，我就食啦，咁就最好咯。 我可以講呢個智能飯煲俾你知啊，因為今時今日咧，智能家電咧已經去到好進步嘅階段啦， 就可以校時間。 係啦，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 最用手機個 app 已經可以煲定飯俾你翻屋企食咯。 梗係要擺定啲飯先。 不過咧，嗱呢個 kick 嘅，嗱講高端少少啦，你都知道好多朋友咧對食飯嘅追求好勁噶嘛，要喺日本買個電飯煲翻嚟，又日本啲飯好食啲啊，煲出嚟咁樣。唔止香港人噶，內地啲朋友都係咁噶。但係咧。內地咧，其實好多智能飯煲咧，就俾你真係校定個時間，哇！即係一翻到屋企咧，就有住家飯食啊，咁樣幾好呢句呢句 slogan 係咪先？係 啊。 咁但係咧，如果你用日本嗰啲電飯煲咧，佢又未能夠連接到你個APP， 即係個 app 喎。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有兩個飯煲。如果有一日咧。是唔使咁校啱時間嘅， 就用翻嗰個貴啲嗰個電飯煲。 貴啲嗰個電飯煲。 你知唔知貴啲個電飯煲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幾麻煩嘅，係咪？好啦，我假設佢煲嗰啲飯，大家心理都會覺得哇，好似好食啲。 係 但係咧，佢每一次清洗嘅時候，佢太多組件。 哦，係咩？哦。 係啊，即係佢拆呢樣拆嗰樣啊，你先洗得乾淨噶嘛。咁如果係嘅話咧，即係老實講啊，嗰啲可能最平價嗰啲普通嗰啲電飯煲咧。可能夠用噶啦， 係 啊，因為你要清潔快嘛。 不過唔係啊，因為除咗煲飯咧，其實我哋呢一個電飯煲嘅功能就可以蒸埋嘢食啊嘛。但係如果我哋預早擺定啲排骨啊、肉餅一早擺定落去咧，又未咁快計到個時間，其實都 唔得嘅。 係 肉餅咧，一蒸乾咗咧，我撩口啊， 撩口 我唔食噶。 唔食，因为有阵时咧，你茶餐厅咧，有啲肉饼咧，佢由朝头早十一点已经整定咗啦。你哋有冇食过咸蛋肉饼饭？哇，嗰个咸蛋咧，系好似成块饼干咁喎。 biscuits 哇，真系好过分咯、啊！但系你知道我哋有阵时做嘢啦，叫爬两啖就开工啦， 啊、 真系咁都得喎。咁所以如果你喺屋企咧，你真系想食好啲啦，即系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咧，所以都啱嘅。Vicky 讲得啱，即系譬如话有阵时。蒸嘢咧，你要校啱时间咯、 啊。 不过滋生细菌嗰个问题都系严重噶。有阵时候你觉得会冇嘢啊，即系食普通喺屋企蒸个饭，唔、会话肠胃炎啊，或者唔会肚仔痛。但系原来个问题就系出咗喺你头先讲嗰度咯。 冇错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唔食嘅话，烹冻翻摆入雪柜。另外都好想提提就系咧，其实喺呢个暴晒啊，嘢食暴晒都系唔好噶。如果嘢食喺阳光暴晒半个钟咧，都已经变坏啦。特别系面包啊。大家好忽略嘅面包、 哦啊啊、 因为入面焗住咗啲导汗水啊！ 唔好讲食物啊，暴晒啊，唔掂 啊， 啊，人 啊 都唔得啊， 架车啊暴晒啊都唔掂啦，系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琴日咧就正式踏入五月第一个交易天啦，咁啊，好似你咁样讲啊，五月咧首日咧就并不穷啊，首日有得升39点，不过咧其实个升幅可以再多啲，因为见到汇控咧都带住恒指升啦，咁啊首季嘅盈利咧急增咗2倍，咁啊恢复翻派息啦，亦都咧斥资20亿美元咧就做回购，咁啊啲消息啊全部都系正向同埋好消息，睇法系点咧？以至咧港股啊又要交俾你。分析下，因为咧，隔晚美股啊，无独有偶，三大指数都要跌嘅，系啊，都要跌得多。好啦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嗯， 好啊。咁虽然你睇翻琴日港股都系升，不过咧佢系好似我哋之前讲啦，都系维持翻一个即系上落市嘅啫。其实就幅度方面咧就非常之有限啦，成交亦都唔系话特别太过活跃啦。咁我谂就今个礼拜大家都等紧呢个系议息嘅情况啦。虽然就系、是。都預咗係加息㗎啦，但係好似琴日咁講，就係睇下會唔會有啲indication， 就係話睇翻個加息周期咧，係咪真係快將完結啦？咁變咗咧，依一個係一個比較近期嘅一個係催化劑啦。咁匯控方面咧，業績就當然係理想嘅，因為最主要其實同其他啲金融股一樣啦，都係受惠翻就係之前嗰啲加息啊，咁令到息差方面擴闊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你見到佢哋嗰個係減值方面咧就大減嘅，咁都係反映翻咧嗰個經濟轉翻好啲啦，咁嗰個資產質素方面嘅改善啦，所以就減值係即係減少嘅。咁另外咧，你睇到佢個ROE 方面咧都係持續有改善啦。咁對於嗰個未來嗰個價值提升都會有個幫助喺度嘅。咁就而家焦點啦，如果講開匯控嘅話咧，就會太跳咧就跳到去咩噶啦？5月5日嗰個係即係 AGM 嘅情況啦。 咁真係要睇下究竟即係件事會點樣發酵啦，咁樣又會唔會影響股價方面嘅表現啦？暫時咧都係維持比較正面嘅睇法先嘅，因為即係條數出咗嚟，首季盈利真係做得幾好啊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即係琴日就港股除咗匯控啦、去支持住咧，其實一眾豪賭股咧都悶市底下急彈，咁特別咧即係有幾間賭企啊，首季咧咁收益咧升咗1.3倍 ，EBITDA 咧都恢復翻熱前。 疫情前的 88% 啦。咁啊，呢个板块系咪仲可以睇，定还是已经啊过咗去噶啦？因为五一都未水啦，即系呢个五一效应，你睇法系点咧？嗯。 我又覺得我都認同嘅，我都認同就話其實就小金嗰個五一效應方面咧，都去到呢個尾聲噶啦，因為佢本身之前咧都已經係升咗上嚟噶啦嘛，同埋五一呢啲因素係人都知啦，唔係特別新嘅因素嚟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都要小心啲，就係話咧，如果你係冇貨嘅，就未必需要喺呢啲時間去高追咯，咁有貨嘅你繼續去放一放止繞定翻個止賺位，我覺得都 OK 嘅，咁當然你睇翻嗰啲係EBITDA嚟講嘅話咧，都係。是比預期理想啲嘅，因為我哋之前琴日都分析過啦，嗰、那個倒收其實就都係喺翻疫症之前嘅水平嘅一半倒嘅啫。咁主要都係靠翻嗰啲係非博彩啦，呢個係休閒娛樂啊，同埋呢個酒店啊。咁呢啲通常個回本期比較長噶嘛。咁但係你個 EBITDA 去翻呢個係疫症之前嘅80% 倒嘅話咧，咁其實佢都係做得出色嘅，咁所以都係解釋咗股價方面咧都喺高位度係徘徊得到咯。 咁話風一轉咧，講下幾份報章嘅頭版都講呢個港車北上，咁7月1日實施，咁經呢個港珠澳大橋咧就可以往來廣東省啦，咁樣喺個灣區嗰度可以遊走啦。好啦，嗱 ，Kenny 又同你傾下，因為咧即係除咗股票咧，其實我都覺得你好熟車嘅咁樣啊，咁会唔会有机会带动下啲汽车股板块啊？与此同时就系、是、啊，大家都好到谂紧，喂，如果换电能车，其实哦，港车北上，哦，翻到内地啲插电站究竟系点啊？嗱，呢个就好真切体会到，因为跑国道咧，就真系唔系香港，你就算喺中环去天水围都系一个即系有限嘅公里啫。但系国道就跑得长啲，同埋咧我哋咪成日做节目喺度讲，哇，嗰啲刀片电池咧，咪研发得好先进嘅某啲车企品牌。但是现在民间又应用到未呢？实际的情况或者实际的概况交给 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连埋个板块一起讲，好吗？麻烦 你。这个呢就有少少好像以前我们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或者大家在外国读书 都会是试过的，即其实就放假就可能呢就喜欢揸着个车就在川州各省去玩的嘛。香港以前呢就大家好难想象啦，即你最远都是这个九龙去到这个去天水圍啊、元朗嘅啫，咁好多人都係日日都咁樣 travel 噶啦，咁都唔算咩嘅呢個旅行啦。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可以咧，就係港車北上嘅，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咧，就係穿梭嘅話咧，咁啊真係可以有機會咧，就係做到呢個跨境嘅跨省嘅旅遊嘅感覺喺度。咁啊，自然就會帶動得到啲係即跨省旅遊嘅消費嘅，因為喺內地其實都好盛行嘅，即係內地譬如嘅過往啲咩長假期啊，即係當然疫情之前啦，咁其實都好多啲朋友咧都揸住架車咧就係川州各省去玩嘅，就帶動咗啲國內嘅消費啊、旅遊嘅消費嘅。咁就而家香港可能有機會做到一樣嘢啦。第二咧就係嗰個頭先你講個電動車嗰個電池嘅問題，其實內地咧都幾算係積極去推動嗰個電動車嘅發展嘅，所以除咗話買車補貼之外嘅話咧，喺嗰啲充電裝上面嘅政策咧，其實都係幾好嘅。譬如包括就係話如果嗰個係當地嘅電力局咧，話如果批准你哋嗰個停車場可以起嗰個充電裝嘅話咧，咁其實就一定要起嘅。嗰個管理處咧、物管公司咧係唔可以反對嘅。咁係好鼓勵，同埋都係第二就話你嗰啲電裝咧，其實可以去分銷嘅 ，resell 啲電出去俾人哋嘅。即係你架車唔拍嗰陣時嘅話咧，你可以接受其他人拍落嚟，跟住你就賣電俾佢咯。咁所以我覺得內地個充電裝咧個政策都係積極嘅。 咁所以大家有陣時揸架電車港車北上嘅時候咧，就唔需要過分擔心住啊，因為我哋都將香港嘅情況咧借鏡咗啊，擺咗喺內地，因為香港有啲商場依家成日喺度等咩位咧，唔係冇車位啊，冇充電位啊。 嗱係啦，香港咧反而就有依個問題啦。其實就香港政府都係幾積極推動環保啦。咁你電動車上面起碼第一首先就係嗰、那個一換一個計劃咧，都慳翻好多税啦。第二咧就每年個排費方面咧就平好多噶嘛。但係頭先你正正講到一個好痛點啊，個痛點就係話即係就算如果你突然間全香港車主大部分換曬啲電動車嘅話咧，問題就出現啦，就係話咧你想去充電嗰時嘅話咧，就真係可能真係有困難。依、這個就可能即係政府咧就要 加把劲嚟做啊。 嗯，咁啊真系心大心细啊吓。头先咧 ，Kenny 都讲到啦，内房物管啦，讲啲物管板块啦。嗱，琴日内房物管咧都挨沽，不如咧环节最后同我哋跟进埋啦。因为咧见到咧有啲物管企业咧都系继续咧债务违约咁样。咁 嗱、 啊，其实咧内房啊或者物管问题咧都讲咗有一两年咧都几差下噶啦。今年有冇机会嚟紧喺第二季尾或者第三季、第四季会好翻少少，否极泰来咧？你嘅睇法系点啊 ，Kenny？ 嗯。 我暫時都係維持翻比較審慎啲睇法，因為其實之前我哋都解釋過，就算你之前國家方面嘅政策咧，令到啲內房係唔使死嘅，即係解決咗生存問題，但係咧佢主要咧都係即係政策係保交樓，令到你唔好咧就係瓜咗，但係係咪將你嗰個財務狀況轉得好好咧？就唔係嘅，尤其是咧好多內房嘅企業同埋啲物管公司方面咧，都係發行咗好多境外債啊，嗰啲美元債啊，咁呢一啲咧就真係國家幫唔到你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佢哋仍然都有需要咧，就喺境外集資嚟到還呢啲係境外債，但係唔係咁容易集到資噶嘛，而家係早一排都叫咗一輪係啲公司方面咧就配下股啦，但係呢排都定咗。咁所以變咗佢真係仲有違約嘅風險㗎喎，呢、這個真係唔出奇喎。 係咁啊，散户朋友就要留意返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唔該晒 Kenny， 咁我哋呢下個禮拜再傾啦，拜 拜。 上眼眉，戴上钻石，扑上线路，不需要手枪，秀发散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 对我来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一起打开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的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8:24啊，吓开始新嘅一日，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呢个青衣戏棚啊？吓、 哦， 见到啲朋友打卡喎、 啊， 青衣戏棚咧，咁、啊、大家要知住星期五啊，晨光大学啦， 系咪？ 上个星期周树佳已经讲咗青衣戏棚嘅历史啦， 系咯，佳哥有讲啊，系啊， 嚟紧咧，佳哥咧即系可以即系做啲preview 啦，佳哥都会讲下咧唔同香港嘅戏棚啊， 哦， 相当有趣。 佢上集咧 活字典 讲得两讲咧，因为我有听阿佳哥呢个环节，几中意听。因为即系知道啲掌故咧，温故之身。咁佢又讲咧，呢个系真君诞，即系一个即系民间风俗咁样啦。咁就同即系譬如神功戏嗰啲又有啲唔同嘅咁样，类似嘅内容系咁啦。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咧，可以重温翻 上个星期 五嘅神光第一线，或者咧嚟紧礼拜五嘅神光第一线咧，你都会知道呢一啲咧风俗文化更加之多嘅 香港嘅戏棚传奇啊。 咁当然啦，嗱戏棚咧。就系、是、即系普罗大众有机会感受到感受到啦，更加容易感受咧，就系民以食为天啦。咁啊，去呢、這个青衣戏棚，好多人都系饮饮食食啦咁样。OK， 咁咧嗱 ，Vicky， 你头先话咧自己都睇咗啲朋友 share 啲 post 啦，咁啊好想食啦，或者好想睇，你睇到啲乜嘢先？其实 好多嘢食啊，即系嗱，传统嘅一啲嘅小食，墩墩糖啊，然后有嗰啲糖葱饼啊，就一定有啦。然后有一啲蚵仔煎啊， 哦，蚵蛙煎， 系蚵蛙煎，系咪咁样讲 啊？ 咁啊，好夜市嘅，其实个 feel 到，因为佢都开埋到夜晚黑，因为 同埋佢今年咧，我见佢哋影啲相出嚟咧，同以往嘅一啲嘅摆法唔同。 嗯， 我今年见到佢哋咧，平时即系以前佢哋有个戏棚，即系做神功戏一个位啦，然之后侧边咧就系、是、就系、是、两排嘅食肆咁样。咁而家今次咧，佢系氹氹框围住咗个戏棚。 嗯， 咁我觉得诶好得意，即系喺个布局上面个格局上。上面都有啲新嘅衝擊俾大家，咁、我覺得好吸引啊！ 係啦，咁啊，依家都仲會有嘅，一年五日咧就會喺青衣嗰度舉行啦，咁、樣咁啊，吸引咗唔少嘅市民咧，已經去到啲攤檔嗰度咧，就食呢個即叫即整嘅一啲小食啦，咁樣。咁但係咧有趣、哦，咁啊有啲網民咧就喺樓下，即係喺樓主下邊咧就揶揄啦，咁話：喂，又唔抵食嘅，排咁耐先有得食。三嚿臭豆腐要几多几多钱啊？咁样咁咧嗱，跟住咧有个睿智嘅网民咧就喺下边再留言啦，就系、是、姜太公钓鱼之后咧个 揭 系啦，嗰四个字都冇再， 大家都明啦， 大家都明啦。咁嗱，我觉得系嗱，你内务呢啲叫做夜市去举行咧，我觉得咧食咧就唔系食个美食、或者个街头小吃本身。系食个气氛， 系啊，好老实。好似今朝咧，都同阿 Vicky 讲咧，就话譬如有好多内地人咁啊嚟到香港，一黄金周去旅行嘅时候啦，咁都有好多排队啊。其实都系讲咗嘅，食嘅咧系食嗰个嘅气氛啦。 系、 我哋如果自己食翻一啲本土嘅即系传统街边小食咧，我哋食嘅系回忆啊。即系老实讲，嗰个譬如臭豆腐。啲人三寶係咪真係特別好食？呢間係唔食唔得咧？我覺得未必嘅、但反而我哋食落去嘅時候，係個腦海入邊好多嘅回憶，先至係我哋即係會俾錢嘅原因咯。 直頭啊，我想講嗰啲嘢啊。大部分都冇益添啦， 系咯， 讲啊讲， 你咁样，你又搵滚油炸又剩，你问翻我哋营养师阿咪咪啊， 系啦， 都话俾你听唔建议啦。 有两 榴莲流心泡芙， 嗱呢个咧就系榴莲爱好者必吃啦，或者觉得好吃啦。嗱我就未去嘅，我就唔知道好唔好食。但系咧有两款咧，如果我去到呢个叫做青衣戏棚咧，见到咧就为之开心。第一个咧就系炸嗰只猪大肠啊，即系佢炸到成个。饼咁样咧，圆形一个饼咁样咧，圆咕碌咁样啦，入边啲圈圈咧，好似年轮咁样嘅，即系树木打横切嗰啲年轮咁样。咁咧，嗱，你食嗰嚿嘢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个人呢，因为就唔系好叻，所以呢就唯一一个好处就好学。咁就揾好多呢，即係其实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唔同研究报告。 係係係。 咁研究报告呢真係五花八门。嗯、你諗到嘅呢其实都会有人拎去研究。咁、 嗯、 所以耐唔耐呢就会有好多都几有趣嘅研究报告呢就出咗嚟、 嗯。 有啲可能关于人种啦，有啲可能关于习惯啦，有啲可能乜嘢范畴都有嘅。今次我睇到一个呢係关于咩嘅呢，就关于气味。咁、 嗯、 呢个气味呢佢係点样嘅呢，首先啦，即係听神光听得耐嘅听众呢都应该知道，其实我阿白元浩小白呢个人呢其实就对元西呢就都幾抗拒嘅，咁、 嗯、 我離遠聞到咧，其實我都已經耍手又擰頭噶啦。咁、嗯、你仲叫我食嘅話咧，我一係就即刻咕嚕一聲吞咗佢，即係盡量唔去沾染佢嗰個味道就吞咗佢，就算數啦。 其他香草類咧，即係譬如九層塔啊， 好中意 係咪？ 月桂葉啊， 好中意，係唯獨是芫茜呢一種啫。即係譬如我去食越南河粉嗰啲咧，咁、嗯、你嗌生牛肉河，我都會另外喂有冇多啲九層塔？我直頭攞嚟夾添啊！一路食河粉，一路攞啲九層塔一齊食。 咁、哦、咁好小事啫，其中一種。 係啦，其中一種， 其中一種呢啲香葉類啦，叫做。 其實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到底自己點解唯獨是呢一種嘅香料咧、香草咧咁反感咧？啊，見到呢一個嘅報道咧，其實佢就都令到我有好多嘅反思。 嗯， 呢、這個反思就令到我自己覺得。其实我都好正常啫， 系咪？因为佢系专为即系唔食芫茜嘅朋友而设嘅，即系佢特登系反芫茜大联盟嘅盟主， 系啦。 跟住咧就叫做俾钱一间大学嘅研究生，啲研究生就做一啲关于芫茜嘅研究。 佢到底系点解会做呢个研究呢我就唔清楚啦。咁会唔会系本身研究嗰班科学家呢佢哋都系因为唔食芫茜，所以就咁奇怪嘅。你知可能好多外国人士佢哋未必。咁接受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拎去研究噶嘛。 嗯、 好啦，咁我哋首先要知道咧，有幾個嘅原因嘅。其中原因咧，就有機會咧，其實喺我嘅我嘅 genes， 我嘅 DNA 嗰度咧，原來已經有影響。 嗯、 所以有陣時咧，我哋要知道，當我哋抗拒一啲嘅味道嘅時候咧，未必係因為哇，我純粹個人嬌生慣養，我抗拒，其實未必係、 嗯。 原來多咗一個嘅 issue 咧，多咗個原因，就係因為有機會係我哋受到我哋自己自身嗰個 DNA 個排序、 嗯， 甚至乎係我哋嘅基因咧，係影響咗我哋嗰個嘅味覺嘅。咁、 哦、 所以咧，喺我哋嘅味覺啦、嗅覺啦，以至到我哋各樣嘅串連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有機會係受到某一種嘅基因。咩叫某一種基因呢？我哋好多時咧睇嗰啲。科學雜誌咧，或者有陣時新聞報道都會話、嗯、啊，科學家咧又喺嗰啲基因圖譜啊，揾到邊一組嘅基因，又等於咧可能係乜乜乜病嘅， 係 呢一組嘅基因又等於係嗰、那個，如果我哋能夠克服得到佢嘅話咧，去咁呢個就當然牽涉到改變嘅基因啦。咁嗰啲改變基因有一抽嘢，我哋就唔討論嘅。咁、 嗯、 但係咧就要牽涉到嗰個改變嘅基因嘅。好啦，咁改變基因可以用科學嘅方法。原來亦都可以用一個恆常人類嘅習慣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基因有所改變。 即係咁食啊，即係食到自己唔怕 為止啊，係嘛？ 你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 或者用分子料理啦， 分子料理啦， 係啦， 分子料理所改變嘅基因就係有機會改變食物嘅基因啦。 係啦，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都唔中意食某一啲嘢嘅，咁、 嗯、 但係咧當用咗分子料理嘅形式去 present 出嚟嘅時候咧。嗯佢又食到某一啲嘅元素， 哦、 但系咧佢又唔再抗拒嗰一样嘢咯。嗱、 嗯， 呢个系有趣，因为人咧有阵时会见到一啲固有嘅嘢，譬如小白啦，见到芫茜，可能咧你未必系唔中意佢嘅味道咁简单。 嗯， 你连咧 可能见到佢我都会起鸡皮。 佢个外表系啦，你见到佢个外表你又唔中意。嗱、 嗯， 我打个譬如，有啲人咧。好驚橙噶！我有個朋友咧，一見到橙咧就好驚噶，攞個橙咧碌佢咧，即真係嗰啲，即係一個橙 喺佢個手度碌過。 我想識你個朋友， 你 我買定一扎橙去探你個朋友。 其實好多人都好驚橙噶，我想講係啊，不過唔緊要。咁你碌佢咧，佢起雞皮啊，咁樣成咁樣啦。咁咧，所以佢所有橙嘅嘢咧都唔掂，但唔食橙就唔好噶嘛，你会吸收少咗好多嘢啦，即系有啲维他命嗰啲嘢啦。当然你会话喂，柠檬味有咯， 奇异果啊， 番茄味有咩都有啦。嗱，唔好讲呢啲 即係替代字先。咁、但係呢如果用咗分子療理或者用咗另一個形式呢去傳遞橙嘅元素俾佢呢，佢接受到 喎。所以佢接受到橙嘅味。 係、啊，但係佢接受唔到橙嘅外表。 外表。 嗯，有趣喎， 系啦， 嗱，因为每个人惊恐嘅嘢或者叫做心里边害怕嘅嘢咧嘅恐惧都唔同嘅， 系啦， 你冇得话，哇，有冇搞错？你惊贼冇噶，咁你够惊啲边个边个啦，系咪先？我够惊冇钱啦，系咪先？咁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心入边嘅恐惧噶嘛， 系啦。咁呢啲恐惧咧，原来本身咧就喺我哋嗰个嘅基因排序入边咧，可能已经系可以揾到一啲端倪嘅。咁、譬如嗅觉、味觉呢啲嘅基因咧，其实譬如喺东南亚人啊、非洲人啊，甚至乎系欧洲人咧，其实大家都会揾到唔同比率，对于某一种香味，佢哋嗰个抗拒嘅程度嘅。咁、呢个咧，即系科学家讲啦，咁啊揾翻佢哋个基因入边咧，系受到某一组嘅基因排序咧，而影响佢哋有呢一种嘅抗拒嘅。好啦，咁如果你话，我真係想去到改變自己，哦，譬如好似我咁，我想試下食芫茜，其實都有啲方法嘅。例如先去到頭先阿歐個方法講得啱嘅，就係分子料理。之餘咧，就如果我攞住一炸嘅芫茜，我掂得噶嘛，我唔中意佢啲味啫，咁我咪綁住條毛巾去到處理佢咯。咁但係咧，其實因為佢芫茜入邊有一種叫做酶，佢呢種酶嘅物質咧，其實咧就有啲人就會覺得同番鹼嘅味道可能差唔多，有啲人食落去，好啦，咁於是乎我哋要將佢釋放嘅時候咧，咁例如我啦，我就可以翻屋企咧拎嗰啲芫茜中爛佢，扯爛佢，中爛佢，變咗佢咧係一嚿好似泥瓣咁樣嘅嘢咧，然後我擺佢喺呢一度。摆佢15分钟，咁啊入边嘅酶咧，其实就已经释放咗，可能变相我再将呢一扎已经系处理咗，即系经呢个方法处理咗芫茜嘅嘢咧， 你又食到啦， 我就系啦，我就再放翻落，因为佢入边本身对我嗰一组基因排列嘅影响就已经减到最低，我可能咧会接受到嘅，好啦。系啊，好神奇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基因嘅影响仲有啲乜嘢咧？其实有阵时咧，我哋人咧喺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大部分人特别小朋友咧，我哋对苦呢个味道咧都系好抗拒嘅。小朋友唔食苦啦，唔食苦瓜啦，人大咗咧就开始接受啦。咁啊，其实呢啲大家老生常谈都知道。原因就系因为咧喺我哋嘅基因入边咧，大概30% 欧洲人入边咧都有一种咧叫做味觉嘅改变基因。呢、這個佢有個號碼叫 TAS2R38 呢啲咁啊，其實唔使成日講啦。咁但係佢哋每一個咧都有個基因嘅排序喺度。咁佢話到啦，原來咧呢一啲嘅基因咧就影響咗我哋對於苦味嗰個嘅認知度同埋嗰個抗拒度嘅。人大咗咧，可能當你嘅基因咧因為成長咧，佢會有所改變嘅。咁改變咗之後，你就會變咗你接受， 你中意食苦， 你係啦， 或者開始接受到， 係啦。 所以有啲人咧，佢好似。 你食未啊？咁样你食未啊？ 唔关啲瓜事，系我哋改变咗。 你食苦瓜未啊？ 我细细个都食 啊。系啊。 但系因为芫茜咧，我细个唔中意食。 你而家又食啊？ 我真系越嚟越大咧，中意食。 我都识唔少朋友咧，细个都系唔食芫茜。 但系谂唔到原因，但系而家听你讲完， 咪就食咯。 系啦，就系咁样啦。 系啊，芫茜唔会变噶嘛。 嗯，系啊。 即系50年前、100年前嘅芫茜同而家嘅味 都系一样。 唔相信系会有几大改变。 少少入边嘅成分。 少少啦， 少少啦， 即系有嘅。 但大波变细波。 系啦，譬如啲菩提子，系啦，咁 呢啲系， 你嗰啲又乜黄乜黄，又甜黄、橙黄， 即系你话苹果咁样。我哋细个食嗰啲嗰个品种叫咩？华盛顿苹果咪五粒定嗰啲咧，咁嗰种苹果其实都系酸噶嘛。但系其实而家苹果经过好多嘅叫做改造之后，佢出咗好多新嘅品种啊。咁嗰啲系真系又完全不一样，好食喎，甜喎。 有阵时有啲科学家或者研究者咧，都有嗰个叫做改变嗰个精神。即系小白头先讲咗好多。就是关于啊，点样可以基因改变啊，或者自己嘅基因改变啊？有啲人咧就会咧向上一格改变，去改变原生嘅基因，将嗰种碱，你头先嗰种酶咧，我咪抽走佢咯。 抽走佢咯。 咁咧，咁 你抽走佢，我呢啲人咧 就会食啦， 系啦，就唔惊咗佢啦。即系可能你都发觉啊，其实佢明明都有嗰一种嘅味，但系我唔知点解变得唔惊喎。 系啦，有上线改变同埋下线改变。 系啦， 喂，点解识你咁耐 ，Vicky？ 你有冇啲嘢唔食噶？咁样 有啊， 系咩？讲嚟听下。 红萝卜我系唔食噶。 红萝卜嘅， 我一定会 青萝卜又点解识咧？ 你唔系啲三色豆嗰啲唔食噶？青豆、粟米、红萝卜。 红萝卜唔食，粟米食，青豆还好。 哦， 系啦。 咁白萝卜咧？ 白萝卜我好中意， 好中意食。哦， 青萝卜 咧？ 青萝卜都 食。 系啦，煲汤嗰啲都有青萝卜噶嘛，都食。但系就系唯独是红萝卜嗰种青。 深筍都係唔得嘅， 都麻麻地，因為其實都係胡蘿蔔嚟噶嘛，佢哋係同一類噶嘛。不過其實啲人話過咧，金筍其實係甜啲嘅、 嗯， 因為唔同品種嚟嘅，始終即係佢哋同一科啫。咁我就未開始嘗試，我有諗過開始嘗試去試金筍，因為金筍甜啲。 有咩驅使你嘗試啊？ 我覺得需要都要每樣嘢試下嘅， 係嘅， 係 嘅， 以前唔中意，即係好似因為其實係。芫茜咧都令我改變咗嘅，我以前真係譬如食面咧有咧，我都會夾走嘅。但係唯獨是譬如啲雞煲咧，咪吸咗啲好正嘅雞煲味咧、哦，我又食，然後再慢慢開始大大下，我接受到喎，係、啦。咁可能其實我接受嘅程度都可以隨住年紀 增長 而改變。有冇諗過 雞煲醬改變咗你嘅人生？咁好啦，因為而家有啲坊間有啲現成雞煲醬賣啊嘛。咁你只要將芫茜啦。红萝卜啦，所有唔食嘅嘢，青豆啦，摆落去，跟住煎啲鸡煲酱，跟住扮煮咁样，咁 我 只 系食紧鸡煲酱， 系 啊，系啊， 即系等于我头先讲咧，食猪大肠咧，猪大肠系点唔重要，我食芥辣嘅其实，同埋食甜酱嘅， 咁你食肠粉都得啦，不过口感唔同， 系啊， 系啦， 就 系 咁咯， 系啊， 呢个老 咁所以咧都特别嘅，如果你话气味咧，仲有好多原因会形成我哋对气味嗰个钟情度嘅，嗱咁例如譬如你阿妈煮饭，通常我哋都会即系食惯咗啊嘛，咁另一个原因咧就除咗阿妈煮饭我哋食惯咗之外咧，就原来我哋喺妈妈个肚入边咧，咁我哋都系吸收妈妈嘅养分噶嘛，咁妈妈食嘅嘢咧，原来嗰一种嘅味道嘅记忆咧。都会已经在我哋妈妈肚入边嘅时候，已经形成咗一个嘅记忆喺度，系影响咗我哋咧对将来嘅即系出咗世之后咧，对嗰个味道嗰个接受嘅认可性系会相对嚟讲提高嘅，所以几特别啦。原来气味咧唔系怎闻落去，原来都同我哋自己身体即系喜唔喜欢，同我哋身体入边嗰个基因排序咧系好有关系嘅。太子道点解叫做太子道？是不是跟王子是有关系的呢？有的话又是跟哪一位太子有关的呢？想知道的话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太子道位于九龙西连接大角咀，延伸至到观塘嘅。嗱，呢一条嘅马路其实就系纪念1922年访港嘅爱德华王子而命名嘅。啊，当初建成嘅时间咧，啊，原来咧就叫做怡华径嘅，后来咧就改名叫做英王子道。好啦，咁啊战后之后咧又再改名，就系叫做太子道啦。啊，听完我终于都明白点解太子站嘅英文名会叫做 Prince Edward 啦，原来就系呢一位嘅仁兄。不过呢位爱德华系边一位嘅王子呢？啊，原来佢就系不爱江山爱美人嘅英国皇帝爱德华八世，喺1936年佢将佢嘅皇位送咗俾佢弟弟。每次经过太子，唔知你又会唔会谂翻起呢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Avenue Jenny 李杏毅单恋这件小事， 做咩？好耐未叫单恋人系嘛，口都窒， 系啦，好耐冇单恋， 系啊，啱嘅，系啊，单恋都系一件浪漫又有少少 单恋啊，真系好浪漫，即系你个心入边嗰种十五十六啊。嗰種嘅心情咧，係好令人覺得咧，係興奮。有陣時咧，有啲人話過啦，啲愛情專家單戀仲快樂過，即係真係大家互相相戀嘅時候。 我成日想講，愛情專家係咪試過拍好多次拖？如果唔係點做愛情專家？咁但係佢拍咁多次拖， 嗰啲叫情性， 即係一次拖都拍唔長啦。咁佢仲係咪？咁佢仲係咪愛情專家咧？即係唔係講愛情應該細水長流嘅咩？咁佢拍咁多次拖，好似唔係好好喎咁樣。咁究竟拍得多拖？ 好啊， 定、啊、还是系一段感情可以活到百二岁好呢、嗯、 所以啲爱情专家其实会唔会有譬如心理学士嘅底啊？咁就容易剖析人嗰个嘅性格，去到判断嗰个爱情啦。咁我就觉得成件事科好多啦、嗯。 我就真系唔知道啦。 即系同大家了解一下唔同嘅性格、 啊，了解一下。 即系可能呢个性格嘅人咧，咁样同佢相处好啲，同埋嗰个性格咧就唔好咁样相处。 系啦、 啊，都有可能嘅。 宁愿用翻爱情高手好啲， 爱情都系 嗰啲叫情圣咯，都话 高手 系咪？ 专家唔知点解，高手你就知佢咩料啊嘛。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早晨九点零九分啊，踏入五月啦，第二个交易天咧，港股点睇咧？系咪真系要应一应个五穷月咧？同大家睇一睇先啦。今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啊，道指都跌得几多，跌36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8点啊，纳斯达指数咧跌132点啊，连带咧港股 ADR 咧都跌271点啦。普遍啊嘅香港嘅蓝筹股喺美国嗰边嘅裕托证券咧都跌1-2% 啊，咁都差少少啦，咁啊，避险情绪高涨，纽约期金咧升超过1%，重上2000美元啦，咁啊，呢个就系大家要留意嘅嘢啦，贴士啲咧，再帮大家睇埋新加坡嗰边啊，港股嘅期指咧啊，依然系要低水200几点嘅，咁啊，冇外来资金嘅环境底下，港股今日嘅情况点啊，去部署咧，咁啊，真系唔知道啊，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我哋咧都会为啲大个嘅哥哥姐姐紧张咧，因为都系 DSE 会考期间啦。因为点解嗰个压力咁大咧？好多啲大哥哥大姐姐就会觉得哇，一试定生死啦，好多嘅压力就喺晒呢一度啦。考得好唔好就定晒我嚟紧成个人生规划系点样样做啦。咁，但其实如果对啲 SEN 嘅小朋友嚟讲咧，这个所谓嘅负担啊，或者嗰个规划啊，系咪会早开始好？多噶， 其实咧，我哋成日讲话生涯规划咧，咁呢个唔系话即系去到中学先做太迟噶啦。基本上咧，你喺幼稚园啦，其实小学啦，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嘅铺路噶啦。即系俾个细路仔，我谂好多家长都会啦，即系会系啊，俾佢试多啲唔同嘅活动啦。咁睇下佢啊，会唔会音乐嗰啲有天分啊，或者系画画有天分啊咁样。咁其实咧系循住呢一个位咧，你就已经系可以系做紧佢个生涯规划嘅 stepping stone 啦，呢个踏脚石噶啦。之后咧，你沿住个位咧就一路咁栽培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去到中学啊啲时间咧，佢要揾出路嗰阵时，咁其实佢都会容易揾啲嘅，即系起码佢都知道有个自信心啦。嗱，起码嗰样嘢，例如可能佢中意小提琴咁先算啦。咁起码喺个小提琴度去攞到一个信心，同埋系自己好有成功感嘅话咧，其实佢对于学业上好多嘢啊，或者系同朋友嘅社交啊各样嘢咧，佢嘅自信心都系大好多噶。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唔好谂住。 住啊，出年畢業啦，今年就快啲諗下你大學想讀咩學校啊，或者係想做啲乜嘢啊，咁就比較遲咗噶啦。 嗯，但其實咧，我哋作為家長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去揾佢哋嘅自信心咧？可能一次過俾佢試好多嘢，但佢樣樣個反應都係麻麻地，或者都係差唔多。咁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啊？ 其實觀察啦，觀察係最重要嘅，即係你會發覺呢個小朋友可能係每一個活動咧，即係嗰一個活動佢放咗學咧，佢可能佢落咗堂，佢就會同你好興奮嘅，叭叭叭叭叭叭叭咁，即係呢個就好明顯佢中意啦。但係如果咧出到嚟咧，可能係攬住你啦，咁即係可能喺個課堂上有啲不安啦，咁又或者係啊佢係目無表情咁樣咯，咁佢可有可無咁樣咧，咁呢啲其實我哋都可以觀察到嘅，即係呢個係因為家長係最了解小朋友咁，所以其實個小朋友反應係可以幫到你咯。 嗯， 咁啊講翻我哋嘅 SCN 細路仔咯，咁好似自閉症小朋友咁樣，自閉症小朋友咧，咁如果佢係啊。佢哋咧就反而咧個工作上咧，即係尤其是有限智能嘅自閉症小朋友啦，因為自閉症有高功能同埋一個比較係有限智能啦。咁如果係高功能嘅自閉症小朋友咧嘅人士啦，大個仔啦，咁佢哋咧可能係佢哋會係讀書啊，即係入大學啦，啲都冇乜大問題嘅，因為佢讀書都好叻嘅，好多時佢哋會係高功能咧，啲嘢係過目不忘嘅，即係我諗你睇好多電影啦，嚇、啊，即係嗰啲嘅醫生啦，嚇、啊，即係嗰啲係全部佢哋都會係一啲專業人士啦。咁因為其實咧，作為老闆咧，請佢哋咧係有樣好嘅，即係好似一個佢好似呢、這個高功能嘅自閉症嘅good doctor 啦，咁佢咧就會係因為佢睇咗啲書咧，佢係過目不忘嘅，咁佢就自己咧就可以係將啲知識咧係會組織埋一齊。咁所以咧，如果佢係做一個嘅外科醫生啦，咁嗰個病人咧係瞓喺個手術台度嘅，咁佢淨係同佢做手術嘅，咁呢一個咧就會好啱呢一個高功能嘅自閉症嘅小朋友去做啦。咁但係如果咧你佢要睇門診啦，咁就大件事啦，因為佢唔識得同病人溝通嘅，咁所以咧咁呢個情況咧，咁佢就嘥咗佢嘅知識，同埋佢本身頭先講咧就話佢本來好自信，就係、是、啊佢全部好有成功，做得成功咗個手術佢會開心，咁但係。要面對病人，咁佢又發覺講同個病人溝通又做唔到嘅話咧，其實都打擊到佢個自信心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即係唔同嘅嘅 SCN 細路仔咧，佢都有唔同嘅發展咯。咁去到講翻一個比較係有限智能嘅咯，有限智能嘅話咧，嗱自閉症嘅特色咧，你嘅感覺係啲乜嘢㗎？你嘅印象 喺自己個世界入邊多啲啦，唔係好中意同人溝通咯。 嗯，仲有咧，佢哋係好重複嘅，同埋對數字啊呢啲比較敏感嘅。咁所以咧有好似啦，有好多咧，佢哋會係中意做一啲我哋嘅 messenger 啦，即係嗰啲派信嗰啲咧，送遞嗰啲咧，佢哋會好中意嘅，因為咧佢哋好中意街。亦都喜歡是搭多少號巴士是由哪裡去哪裡跟著哪個站下車啦，所以變成由他去送遞一些文件的東西，他是變成他會做得很好的，因為他不會錯的。還有呢，他基本上他都不會經常想跳槽的你猜下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喜歡這份工作，是不是？ 是啊是啊，而且他覺得你給多了錢我對他來說沒什麼特別咯、或者你給我個高職位都是沒什麼特別咯，他最喜歡就是睇住啲地址，跟住將呢樣嘢送過去嗰度完成，跟住又送去呢度完成，即係佢會係中呢樣嘢，同埋可以搭車啦嚇、搭車裏面咧係即係可以自己係啊，我想搭呢架車，同埋佢會不斷重複，佢唔會悶嘅，佢會係好開心嘅，係啊，咁所以但係當然啦，如果咧係有嘢改變咗咧，其實有好大件事，即係可能佢送信途中啦，咁可能架巴士係斷咗班啦，即係冇錯嗰架巴士啦，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即係。车冇咗，咁可能你会发觉喺间公司度，点解唔见咗佢嘅？点解仲未翻嚟嘅？咁你真系要周围去揾佢，打电话揾佢啊，会有呢个情况咯。所以咧变咗咧，即系如果我哋即系作为一个老板啦，咁你知道呢个小朋友嘅特性嘅话咧，咁你安排佢去做一啲嘅工作啦，即系可能系唔会系太远啊，或者佢系可以处理到嘅，咁你就俾佢做咧，其实老板就会好放心，同埋个小朋友都会做到成功咁咯。咁但系即系你要知得到，通常我哋咧都有好多机构咧都会做好多服务嘅，就会系。你请咗我哋自闭症嘅小朋友咧，我哋咧就会系派一啲嘅 朋友啦，叫叫工友啦，咁咧就係、是、童工啦，咁咧就係去間公司度啦，就會話俾你聽呢個小朋友嘅特性係啲乜嘢啦，咁跟住亦都去分析一下間嗰個工作嘅類型係邊一個位係會更加啱，咁而希望大家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作為僱主又可以一個嘅係融合啦，可以做多融合呢一個嘅服務啦，咁作為小朋友佢又唔係淨係好似以前嘅年代淨係可以喺庇護工場入膠袋啊，即係做呢啲啦，唔係噶啦，呢、這個年代完全唔係噶啦，因為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有好多佢哋嘅技能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漫漫長路，大家一齊努力行緊嘅。 多謝你 ，Clara， 唔好客氣。 靠雲浩影有呢首作品《自發性神經反應》。 大家都知道嚟紧嘅巴黎奥运将会有霹雳舞嘅项目，其实霹雳舞嘅项目咧唔单止系奥运，甚至乎系杭州亚运都一样会有噶。嗱，霹雳舞起源于20世纪嘅70年代，植根于美国嘅 hip hop 文化，亦都系街头舞蹈嘅一种形式嚟噶。喺广州2010年第16届嘅亚运会入面，咁啊体育舞蹈当中嘅标准舞以及咧就拉丁舞咧就系该届亚运会入边咧原来系正式亮相噶啦。喺2020年嘅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霹雳舞咧将会成为巴黎2024年第33届奥运会嘅正式比赛项目啦。杭州2022年第19届嘅亚运会入边，体育舞蹈当中嘅项目入面，亦都会揾得到霹雳舞啊。霹雳舞嘅比赛舞池最少咧就系要有6米乘6米噶，而且佢厚度需要有5厘米左右嘅纤维板，并且咧 平铺在一个坚实的平坦地面上面。霹雳舞比赛就采用了红色和蓝色两方面比赛场地轮流表演的形式进行比赛。双方每一次完成了一次的对战，他们会叫做 battle， 称之为第一轮，即是第一 round。在对战双方每一场表演时间不能够超过60秒的。杭州亚运会的霹雳舞比赛就设有男女各一个的项目的。根据参赛的人数，比赛分为个人预选项、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三个不同的阶段的。预选赛阶段即是所有的选手也都会参加对战的。每一名的选手每一次就对战有一轮的展示机会的。裁判比较所有选手的表现，并且就排出这个的排名的。淘汰赛方面，小组循环赛排名第一就会对战第八，第二对战第七，如此类推啦。输了的就会被淘汰啦，直至到就找到冠军为止。在淘汰赛阶段，每一次都有四轮的 battle 的，分上半场、下半场，中间就会隔90秒，都要被人休息一下、唞下气的。根据选手每一轮的表现，裁判就会利用分值滑杆的形式去到评分的。对选手双方的身体质素、演绎表达能力、艺术性质等等的指标就进行评判的。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神光追踪三十一，好啦，神光追踪三十一啊！朝头早嘅时间继续咧，都打俾电视部嘅阿昌，阿昌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盘点政策噶，唔知今日咧系边一位嘅高官朋友会上到嚟节目入边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意见呢？ 今晚咧，我哋请嚟呢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发展局啊，旅游局嘅局长啊杨润雄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话说啦，近来咧，即系香港陆续即系恢复举办多项嘅大型活动啦，咁啊吸引好多外地游客嚟香港啦，咁啊人流啊逐渐回复啦，咁啊所以今晚咧，我哋请嚟啊杨局长啊杨润雄咧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咁啊评估下同埋总结下近期嗰啲盛事有啲乜嘢成效，咁啊亦都会预告咧嚟紧咧未来有啲乜嘢大型活动喺香港上演，同埋啊。分享下咧，佢點樣推展呢個說好香港故事呢一樣工作，同埋咧優質旅遊究竟係可以點樣去執行嘅？咁啊，想了解多啲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睇呢個盤點政策啊！ 嗯，我自己咧作為一位普通嘅星斗市民啦，我見到而家遊客越嚟越多啦，咁啊亦都有唔同國籍嘅遊客，亦都係事實嚟嘅。不過咧嗱，純粹我自己睇翻唔同坊間嘅傳媒或者新聞報道，都會講到咧就係譬如一啲遊客膳食嘅問題啊，遊客嘅待遇問題啊。 嗯， 所以头先咧，阿畅提到啊，如果今日夜晚咧提到一啲有关于就系优质旅游嘅话，系啦，呢个咧就真系非常之关键啦。优质旅游咁啊，到底可以点样令到香港啊嗰个前景会更加好咧？咁啊，留意住啊，今晚杨局长咧会同我哋讲下啦，盘点政策噶吓。 冇错，咁啊，直落去到夜晚八点钟有呢个医生与你啦吓，咁啊，今晚咧同大家讲下一个大家都可能好关心嘅问题啊，叫做传染病啊，咁啊。政府咧，即係三月就解除咗口罩令啦。咁啊，有啲朋友就繼續戴口罩，有啲人唔戴。咁啊，各自有自己嘅選擇啦。咁啊，但係即係經歷咗三年呢個戴口罩生活之後咧，我哋其實要小心啲乜嘢傳染病咧。咁啊，除咗呢個新冠病毒之外咧，我哋又要即係防範啲乜嘢常見嘅病毒或者細菌咧。嗱，咁今集節目啊，請咗啲嘉賓咧，專家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幾種咧喺香港常見嘅傳染病。等大家咧可以及早预防防备一下咁话嘅。 嗯，咁医生与你大家留意住啦，传染病咧咁大家经历咗几年嘅 Covid 啦，都即系个心入边啦吓，咁一定系啲戚戚然噶啦。咁但系我哋更加要去了解佢，我哋了解佢先就可以防佢嘛。咁大家留意住八点钟啦吓。另外十点半嘅时间走进喵喵世界。 冇错，呢个纪录片嚟嘅。咁上个星期睇完呢个走进狗世界啦，咁认识咗狗仔同人类相处嘅科学理论之后咧，咁今晚轮到喵咯，轮到猫啦，咁 貓啊出名高鬥噶嘛， 係啊係啊，同埋啲動作好萌啊， 係啊，咁啊佢哋咧神秘莫測嘅，有好多時咧你撩佢咧佢唔睬你，有陣時咧你唔搞佢咧佢又騷擾你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即係雖然咁難捉摸啦，但係好多人類咧都係對貓咧死心塌地噶嘛，咁啊究竟貓點解咁有吸引力嘅咧？咁啊貓有時啊目無表情，有時啊野性大發，有時啊好惡，有時好嗲。究竟佢哋唔同時候，佢哋究竟諗緊啲乜嘢嘅咧？ 係咯。 咁啊係啦。咁啊究竟貓呢種耐人尋味嘅生物，科學家又點樣去到解讀嘅咧？咁啊有養貓嘅朋友或者中意貓嘅朋友咧，今晚記得要留意啊！十點半走進貓世界啊！ 係啊，唔知道會唔會剖析埋咧？就係唔係淨係貓，係貓科咧？即系例如，系、哦、啊，嗰啲咩草原啊，或者系嗰啲譬如狮子、老虎啊，或者豹嗰啲，其实好多都系猫科嚟噶。 系啊。 咁啊，猫科同屋企嘅家猫点解又有咁大嘅分别嘅咧？定还是其实原来屋企嗰只家猫，大家嘅心入边都已经谂啦，我屋企嗰只咪老虎嚟噶咯，佢都好恶下噶，会唔会啲咩关系咧？唔知道今日夜晚会唔会讲啦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走进喵喵猫世界。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晒唱，唔该晒小白啊！头先讲咧猫啦，咁啊真系，即系睇过呢个九把刀先生嗰个作品《月老》咧，咪话如果佢猫咧，你来世即系电影嘅情节咧，话来世你投胎第一位咧就 系 做猫，因为咧你会有好多猫奴咧，要揾啲即系。猫先系主子啊，意思系啊，咁啊，所有养猫嘅人咧，都好似一啲奴才咁样去 serve 呢个主子啦。嗱 ，Vicky， 我知道你有养狗仔啊、其实狗最尾一样系咁样， 系 啊， 我都系狗奴， 系你都系狗奴嚟啊嘛，即系意思系你都会好体贴啲狗狗嘅生活啦，饮饮食食啦，佢一病你又好担心啦，咁样系咪 啊？不过其实我妹咧都有养猫，其实猫猫又唔真系一定咁高斗嘅，佢哋都系好友善。我每只猫咧可以 train 到佢系。食轻轻先有嘢食， 系咩？ 好叻，佢咧系会只手咧搲你，搲你叫你摸佢啦，然之后咧佢你叫佢轻轻，佢又系会俾轻轻你嘅。不过佢又好搞笑嘅、因为佢哋睇电视嘅时候咧，咁有电视柜噶嘛，佢哋一睇电视啊、睇戏啊、打机啊，只猫猫好醒嘅，佢会自己走咗去电视中间 sit 咗喺度， 遮住你，遮住你，因为佢要攞咗你个 attention 系嘛，即系 attention seeking 咁样，好似小朋友嗰啲咧，你唔理佢理得耐咧，跟住系啦，又喊下，跟住又特登打烂啲嘢，推冧啲嘢啊，等你唔可以专心睇串流平台啊，咁样嗰啲啊。 好彩我每只猫就唔会拱冧啲嘢嘅，佢啲模型都摆得 OK 嘅，咁样。咁每隻貓都唔同性格啦，即係同人一樣啦，係啊。咁最緊要就係主人咧，就係了解自己隻貓係最重要嘅。 咁同埋有一樣嘢最難能可貴就係咧，養小動物咧最重要就係有愛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透过视频出席华盛顿一个致富嘅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表示担心中国日前通过嘅新版反间谍法可能令到一啲公司喺作出商业决策之前所需嘅正常活动同尽职调查成为非法。又指如果將立法與中國政府最近對幾間美國公司採取的懲罰性行動聯繫起來，情況令人關注。美方打算和中國政府充分討論有關問題。在談及美中關係時，伯恩斯說美國已經準備好和中國舉行高層會談，希望在兩國之間建立更好的溝通渠道。伯恩斯又承认，台湾始终是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他已经多次向中方传达美国并未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方认为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拒绝中方保留动武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访缅甸内比都，与缅甸领导人尹昂莱会面。秦剛說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緬睦鄰友好關係，真心希望緬甸局勢穩定，國家發展，支持緬甸各方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處理分歧，實現和解。

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点样登记成为选民？ 阿爸，听日我生日，你可唔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啊？ 你十八岁生日咁重要，陪你去边都得啦。 我要去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或者选举事务处攞表格登记做选民。 阿女，唔使亲身嘅，我已经帮你上网去 vr.gov.hk 睇过同下载咗表格啦。今年新登记截止日期是6月2号，记住啊。 唔该晒阿爸，咁我快快手填好晒咪可以即刻交咯，好方便喎，搞掂仲可以陪我去。 你生日你话事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たがためにつなぐ命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 早前曾经参加香港音乐活动的日本女歌手 Mile， 今次火拍住人气摇滚组合 Man with a Mission 一起推出动漫主题歌曲。最大的亮点是除了黄金组合之外，就是要数到他们拍摄的场景，由东京铁塔去到乡村小镇，尽显日本风情，更说到要用这首歌曲和海外的粉丝产生共鸣。日本流榜推介歌曲 Mile Man with a Mission 半之奇迹。今日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嚟自 Mile 加上 Man with a Mission 半之奇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分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因为咧今日人手充足啦，可以听多啲听众朋友嘅打气点唱啦。如果可以近排咧，就系多啲我哋收到啲咩货咧，咁啊同大家讲下，包括有咧呢个DSE 嘅打气点唱啦， 亦都有母亲节嘅点唱啦， 母亲节嘅打气点唱啦，咁呢啲咧都系种类比较多啲啊，更加唔少得啦，即系金牛座嘅朋友咧，啲生日宝宝啊，互相祝下大家生日快乐咧，都 OK 嘅。咁啊，转个头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咧，咁我哋接通咗咧，就会安排你咧喺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嗰度出场噶。咁啊，今日已经安排咗一位听众朋友咯。 系啊，早晨啊 ，Karen。 早晨 ，Karen。 Hello， 早晨啊，阿欧。早晨，小白同埋 Vicky 啊。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你想点唱啲乜嘢咧？ 我呢就想做个DSE 嘅打气点唱俾我个女女唐碧嘅。 哦唐碧啊佢叫做。 係呀、 啊。哦长碧个碧啊咁搞笑嘅个名 字。係呀係呀。哦一栋墙咁囉所以佢做嘢好稳阵。 哎咁就好啦。 好啊。 咁就啱啦。 做题目最紧要稳阵。 係呀、啊。 正所谓淡定有钱剩啊。 自己都系一栋墙啊唔使驚撞板啊。 尤其今日考呢、這个化学嘅。咁你知啲题目可以好化学下㗎嘛。稳稳阵阵咧就应该过到关啦。 啊，咁啊啱喎。花后佢平时有冇平时好俾心机抽卷啊嗰啲咁啊？佢 DSE 准备成点啊？ 有啊，我听到咧，因为之前咧就系、是、即系网课嘅，咁 Zoom class 嘅时候咧，我就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听到咧，哇！佢嗰个老师啊，如果嗰阵当年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佢个老师教咧，我一定去拣 cam。 系咩？ 系啊， 佢老师个套路系点啊？ 系啊，我都想知。 因为咧，我咧读到一半 cam 咧就 drop 咗啦。 都系， 因为好难啊！嗰啲元素表咧， 系啊， 我嗰阵时改个名叫原值表嘛，你背完之后咧就原值咗，同埋要计数计得好劲，系啊，嗰啲点样 bonding 嗰啲嗱，我就唔识啦，都系文科生咁样。嗱，阿妈咪，你又听到阿乖女啊，老师点样教？教得啊， 系咯， 阿女女好好啊， 哇，那个老师咧，直情听佢把声啊，都系好有心机，好有热诚去教书嘅、老师嘅，非常之好。我喺度听嘅时候咧。哇！大家都好留心听，然后咧，佢系用一把好温柔嘅声音咧去教大家 哦，佢会唔会知道系有阿爸阿妈喺度啊？嗰阵时网课就把声特登温柔啲咁样啊？ 唔系、哦，我就听我个女讲，佢话真系好有心机教噶，佢真系好好嘅一个老师，所以咧。佢咁多科都補習咧，唯獨 cam 係冇去補習，佢、太神奇啦！ 係啊，咁真係教得好喎、 啊，又可以慳翻一科錢喎、 啊， 呢個呢 啲緊要啊，因為真係好貴啊，而家補習。 梗係啦，係啊，咁啊，祝你嘅女女咧就可以攞到五星星啦，就唔止 cam 嘅，其他科都話。喂，咁啊嗱，做媽咪有陣時都想聽聽少年心底夢啦，咁啊問下佢啊，其實 Jupis 阿女你想讀啲乜嘢啊，或者啊想第時讀啲咩，有冇呢一類咁嘅生涯規劃㗎？其实有同阿女女倾下偈咁样噶 ，Karen 吓、 啊嗯。哦，有啊，有啊，有同佢倾，因为开头咧佢就读三科选修科嘅，咁、后屘咧佢就同我讲，哇，有一科搞唔掂啊，可唔可以 drop 啊？哇，我咧就稳阵派啦，咁、我就谂住啊，梗系多一科就会多个机会啦，即系起码你真系变态生物啊， 买我 太多嘢背，咁、所以咧我就费事费事考自己啦，因为咧我一个冇考牌嘅阿妈咧就又唔识呢啲理科，咁、所以咧我就请教咗我有啲同事啦，咁佢哋又好好、咁佢又揾埋佢个朋友同佢倾咗成个钟啫，系啊，喺电话咁啊同佢倾咗啊点drop 科啊，点解要 drop 啊，点解唔 drop 啊，drop 咗有咩好处坏处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人脉方面咧，我可以帮佢咯。咁至于拣大学嗰啲科咧，我都冇乜点理啊。我净系话俾佢听，啊，你要啲咩资料啊？我尽量帮你问下人啦。咁啊，同佢问下识嘅人。咁、然之后就翻去话俾佢听。咁等佢咧可以开放日嘅时候咧，集中去睇嗰啲科啦、因为如果你周围框咧，系乜都睇唔到嘅。 系咪攞到好多笔啊，同埋 file 咯？嗰啲 information day， 即系攞完之后翻去都唔知道做乜嘢，点算好啊 ？Jupis 拣咩科好啊？因为 Jupis 都有啲攻略噶嘛，其实都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有啲。又要睇 means 啊，又要唔知睇乜嘢，咁、就好好咯。即系我觉得啊，如果有呢啲嘢可以帮佢咧，咁、就帮佢去做决定，就唔系我去帮佢做决定。 啊，咁好好啊，咁佢咧，阿唐碧啊嘛，咁啊整个嘅考 DSE 嘅过程有冇即系同你分享？今日呢科都好好啊，今日嗰科又点样啊？咁有冇同你汇报翻？同埋佢大学谂住选咩科咧？ 佢咧就应该系拣理科嘅，咁我就唔识理科啦，咁所以就系都系搵人去帮佢啦。咁、但系咧，佢有试过上个礼拜考完通识之后咧，打电话俾我，喂，阿妈， 跟住我就淨係問佢，咁、啊、你份卷做唔做得晒呀、啊、佢話啊做得晒呀、啊、我話做得晒、哦、贏一半啦、啊、已經。 咁好好啊，嗱、啊、即係媽咪你頭先都講啦，話我好多嘢都唔識，但你識打電話上嚟神光第一線，神光 Morning Call， 咁可以點個靚唱俾自己女啦，好嘛，有啲咩加油打氣嘅說話透過大氣電波講啦、好嘛，嗯。 好啊好啊，仲有两科，即系而家应该系考紧呢个 CAM 嘅， 嗯， 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是、考埋科 physics， 咁、就真系可以去玩啦，咁、仲可以有张 list 咧，我有张 list 咧就系、是、去食乜嘢嘅， 哇， 咁咧就食尽佢， 系开心开心， 系啦，食尽佢玩尽佢，咁咧就过一个开心嘅暑假啦，都希望佢入到自己想入嘅科。咁、我都系好相信佢嘅、无论考成点都系相信佢可以活出精彩同埋色彩丰富嘅。 哎呀呢句好好啊，真系、好媽媽你 系 啱啱啱。 多谢。 咁今日呢又揀咗一首作品喎，系咪都送俾阿女嘅系咪，嗯。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希望阿唐碧考完试之后听返 archive 啦。 好多谢晒拜 拜。 拜 拜。 じっと君を見逃さないで、きっと大人はそれらしくするので、かかりきりになるんだ関心は。まだ僕ら真珠のかけらだって、昔そこに物語がなければ、からくりの中でもある僕らへの伝え、奇跡のような毎日を当たり前に手を差し伸べ合って過ごしている、心温かであることを笑うほど寂しい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落ち込む夜でさえ多彩で、気まぐれなようにどの人生も悪くはないだろう。強がることを知れど今までの足跡や生まれたことは消えやしない。軽い冗談で傷がついてしまう柔らかな、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俾 DSE 考生加油打气嘅食物咧，我觉得呢一个都唔错，因为咧，除了甜甜地之外呢，咁好似一路食嘅时候就拥抱住一啲嘅童年嘅回忆啦，有啲梦想啦，咩呀 食甜葱。 食葱聪明 呢个套路呢又唔可以话你错。咁我细个都成日同阿妈讲食呢个就我要食多啲葱，因为会聪明。咁我攞个谐音。咁但系咧，小朋友好多时都系。佢真係橫跨幾個年代咧，都會睇嗰只日本嗰只藍藍地色嘅機械貓噶嘛。 係， 係啦。咁呢個機械貓就有一種食物咧，佢好中意食嘅，就係、是、豆沙、豆沙餅或者係叫豆沙包。 我個袋都有一個。 係咩？ 係啊。 你又係中意豆沙包啲 friend 嚟嘅喎？ 唔係，因為方便啫。 我、哦、方便啊。係 啊， 好嘢藝嘅，不過你小心啊，淨係真係好嘢藝嘅。好啦，咁啊呢一個豆沙包咧，其實如果要自己整咧，都唔係話好難嘅啫。 係， 係啊，佢幾係啊幾容易嘅咋？你需要嘅材料。就是雞蛋、低筋麵粉、油、牛奶和砂糖，還有少少的梳打粉，其實就已經整到了、那怎麼整呢？你首先就拿雞蛋、找個碗裝起它，不過有些人就喜歡直接拿樽、 哦， 即係例如你飲完一大罐嘅 1.5 litre 嗰啲汽水咧，攞嗰啲樽或者1900ml 嗰啲都夠嘅。咁你就喺個樽嗰度就直接將啲材料倒入去，因為方便最尾嘅時候咧就熬佢、 哦、 ，mix 埋佢。好啦 ，mix 埋佢之後亦都方便佢擠出嚟嘛。好啦，咁你點做咧？咁我假設我真係攞咗一個膠樽先啦。咁、我咧就攞雞蛋三隻啦。咁啊，雞蛋三隻點樣打入去咧？都好簡單嘅。你諗我攞嗰啲漏斗咁啊，放喺上邊，跟住你打完之後，佢就啜一聲咧，咁啊，三隻雞蛋就係啦，自己落咗去啦。咁你加啲麵粉啊、油咧，就一陣間會喺個 pan 嗰度落啦。咁、牛奶咧都係加嘅。咁三隻雞蛋嘅話咧，呢、這個份量你就要加200g 嘅低筋麵粉啦。咁另外亦都要加120g 嘅呢個牛奶啦，同埋咧砂糖。砂糖咧就我自己都會落翻60g 嘅，咁唔係話太甜。不過其實甜好食， 其實唔係好適應呢啲份量噶，因為咧疫情嘅時候咧都有喺屋企整下呢啲咁嘅，又蛋糕啊，又話有部麵包機啊咁樣，當然啊荒廢咗啦，但係即係嗰啲嘢都係擺咗喺度，又話廚師機啊，咁但係咧上網睇嗰啲 YouTuber 教咧，或者小白頭先講嗰個都係嘅，即係個食譜入邊咧。嗰、那、一個份量咧好重要嘅，你有陣時傾側咗咧，你又搞唔掂噶啦， 係啊， 搞到成鍋粥咁噶啦， 應付唔到。 有啲朋友咧會攞嗰啲煮餸用嗰啲磅咧，咁當然方便啦。其實坊間亦都有唔少嗰啲羹咧，即係不材料嗰啲羹啊，嗰啲羹咧其實佢每一個嘢都有 gram 數嘅，咁例如佢60g 嘅，咁原來佢嗰一支匙羹都已經係10g 啦，不錄下咯，即係用呢個方法去到做咧，其實都好方便嘅。好啦，咁你已經準備曬材料啦，咁入曬個樽入邊啦，你扭翻實個蓋，咁啊灼熬勻佢，咁熬勻咗佢之後咧，咁你有雞蛋咁，好明顯你梗係會變咗做黃黃地色啦。好啦，然後你個 pan 咧就烘熱佢先。點解頭先一直以嚟要用個樽咧？就因為更加方便嘅嘢就係你。在擠呢一個餅底啊，做個餅底嘅時候，你直接可以用嗰個樽咧，就倒慢慢倒，慢慢倒倒倒，咁佢就圓形自己發出嚟啦，係、 哦、 啦，你倒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停啦，咁你就夠啦，咁你就可以整咗個豆沙包嘅兩邊都係咁樣擠兩嚿嘢喺度，咁你就兩邊都煎下佢啦，烘下佢啊，等佢開始變色，變咩色大家都知噶啦，大家都食咗豆沙包咁多年，即係啡啡地色，咁咪即係得咯。好啦，咁然之後咧，咁你都可以咧就準備定豆沙。豆沙蓉啊，豆沙蓉咧喺譬如街市，其實你都好容易會揾到 嘅。啊，其實小白都幾有心機喎，呢樣俾我屋企冇細路仔咧，我一定唔會整呢啲，即係你現成買翻嚟就算。不過咧，又可以將個甜度減輕嘅。 係啦，係啦，冇錯， 即係食得健康啲咯，啲細路仔又。 咁你咧就整咗兩個餅，之後咪好似朝頭早早餐嗰啲熱香餅咁樣啊，跟住你就放嗰啲豆沙蓉入去，然後就兩邊嗰、那個日日好似熱香餅嗰嚿嘢咧就冚埋佢。係啦，跟住你一佢兩邊咧，咁佢就。会埋晒口嘅，咁然后就已经整咗一个咧好好味嘅一个叫豆沙包啦。咁、希望大家 DSE 考生食嘅时候，甜在心头之余咧，都好似拥抱住自己梦想一样。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早几日啊。我去洗手间嘅时候，即系人有三急啦，要去商场洗手间。 哦，你分享去洗手间啲咁搞笑。 系啦，你听埋先。 哦，好啊，好啊。 就系我喺个门口度纠结咗一阵，真系纠结咗一阵。究竟边一个系 男厕边个女厕系嘛？ 女厕咧、哦，因为其实 咦，你最后去错咗啊？ 冇、 女仔去坐男厕冇咁尴尬， 咁啊系啊， 男人去坐女厕咧， 你有冇试过睇唔清楚？ 系 咪睇唔清楚有啲图案咧？因为而家唔系真系写明一个字，男仔女仔咁样嘅，佢系用图案嚟到去标示啊。 咦，我谂翻起整蛊专家，你记唔记得？ 有记得， 长啲短啲嘅英文咧，点知佢用咗 gentleman 嗰个 ladies 嗰个，初头谂住你长啲系女仔啦，点知你 gentleman 咁你长啲就哎呀，有啲剧情出咗嚟啦， 大乌龙啦，咁就 搞啲咯，系啊，咁尤其是咧喺欧洲有啲地方咧。佢真係呢個男人呢，即係男仔公仔，佢用公仔嚟圖意咁樣去啦，跟住呢佢就直不甩咁樣啦。其實個女仔條裙又唔係好條裙喎。咁我就係我 見貼身裙係佢嗰條。 我唔記得喺丹麥去坐機場廁所囉，尷尬嘅，好鬼尷尬嘅。同埋人哋又會覺得你嘩係咪呢啲亞洲人呀鹹濕咁樣入嚟，其實根本。其实根本唔系咯，真系睇错咗，同埋唔识佢嗰啲文字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丹麦系用翻丹麦嗰啲嘢，即 系嗰 啲 有两个 full stop 喺个字母上面嗰啲啊嘛，咩 reverse n 嗰啲，唔系 reverse n 俄罗斯文嚟， 点识睇啊，大佬？ 系咁，所以图案咧有阵时系帮到我哋嘅，但系啲图案太过令人哋去思考咧，咁又唔系咁好。我嗰个系点样咧？就系男士嗰个咧就戴咗一个帽，女士都戴咗帽，女士嗰顶帽咧就大啲，阔边帽咁样，男士就细啲。咁但系到最后我系点样分咧？ 两个都系 hat 嚟噶，定 cap 嚟噶，男仔嗰个 都系圆形嗰啲帽。 哦，系嗰啲 hat 嚟 嘅。圆形系啦。咁咧，我到最后分得清楚咧，系因为个男嗰个图案咧系有个烟斗。咁到最后真系你真系细细分，如果你就咁靠顶帽咧系分唔到噶。咁我觉得呢啲有啲模糊嘅。 喺边区啊？其实呢个 喺附近嘅啫，喺我哋附近嘅。 系咩？ 系咩？ 系啦，喺我哋附近嘅咋。 有咁模糊咩？个商场个厕所。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又即刻上网睇下啦，即系我又即刻好想知啊，究竟系咪真系咁多图案都系咁嘅咧？我又发现原来泰国咧有一个洗手间，佢哋嘅厕所标志咧都好得意嘅，咁佢咧就系女仔，攞住一朵花，男士咧就系捉住一个白兔嘅耳朵咁样，系啦，咁你好明显知道系男仔女仔嘅， 好清楚睇到系兔仔耳仔嚟， 系啦，兔仔耳仔因为长耳仔嚟嘅，咁跟住咧。啲人就話：哦，點解即係男仔咪女仔咁咪睇得好清楚啊？咁但係點解要有朵花？點解要捉住只兔仔咧？咁樣咁原來咧，以前啊喺佢哋古時候咧，係 其實男仔可以係拎住扎花送俾個女仔，個女仔去拎住只兔仔諗住。 佢唔系想 煮饭咁样， 但可能有典故嘅， 有 典 故 嘅，有历史价值，讲嚟听下。 所以我带出一样嘢就系，如果我睇就可能会睇到咁啦。 系啦，有典故嘅，咁点解咧？因为以前佢哋咧，古时候咧，佢哋比较含蓄啊，佢哋咧唔会直接同大 示爱，系 诶，我要去洗手间，唔会咁样嘅。佢系话我要去摘一朵花，女孩子。 哦， 系啦，咁佢哋咧就，所以点解佢哋个标志攞住咗？ 即系西方啊，西方系咁样。 系啦，呢泰国， 泰国 系啦，咁男士咧佢点样？咧讲嘅就系话啊，我而家要去打猎只兔仔，就系表示我要去洗手间。 哦，我要去打猎，咁就代表其实就 要 厕所啦。 我要去摘花咁样。 啊，要去摘花，咁就代表去厕所啦。 几得意喎！ 系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几有趣呢个？ 系啦，咁同埋少少时间都分享一个就系咧，其实喺洗手间我哋有唔同嘅标志啦，可能有 B B 咧就系俾大家知道就系可以换片片。咁其实咧有一啲穆斯林嘅国家咧，咁系有个月亮星星，咁系 for 佢哋嘅，因为佢哋咧清洁咧系用水清洁。所以咧就有啲见到厕所你就唔好喺度谂啊，点解有月亮星星嘅咧？其实系 for 穆斯林友善嘅洗手间。 哦，咁啊大家又可以了解翻啦。咁啊，多谢 Vicky 呢个资讯啦。